件。高峰又话，对于美方加征关税嘅措施，中方嘅反制手段系充足，但喺当前嘅形势下，中方认为应该讨论嘅问题系取消对55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进一步加征关税，防止贸易战继续升级。中方正系就此同美方严正交涉。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强台风玲玲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四点，玲玲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西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15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83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83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4，升2毫；中国平安93.25，升1.05元；建设银行5.99，升1毫；友邦保险78.55，跌8.5；港交所247.2，系跌8毫；汇丰控股57.5，跌4毫；盈富基金27.4，升1毫；华夏沪深344.2，系升5毫；工商银行5.14，升7仙；中国移动66.05，跌3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9.618，瑞士法郎7.983，澳元5.345，加元5.941，新西兰元5.005，欧元8.6541，每百日元对港元7.3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76。日经平均指数报21085点，升436点。港金现价报144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1.41美元，卖出154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香港仔那边的管道入口。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的北行线正实施间封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繁忙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是车多挤塞，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因为有工程，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围那段开始慢车挤塞，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而出九龙方向跟住白沙湾码头那段都是比较挤塞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37，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0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三幺， 第一铺热身菜，唔计啊，唔计啊。 喂，我副牌啊， 洗咗牌，你先有机会再食糊噶嘛。 星期六新牌面。 有佢哋。 呢只都冇升到，冇理由佢唔升噶。 呢个就投资嘅心魔啦。 对地球咁多 ，O K 嘅，好好多嘅，真系。翻教授，我知佢心里边谂紧咩啦。 星期六9:04，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黄伟杰， 有我关卓照， 同大家进入投资新世代。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天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现在室内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3%。而今天直播室坐在我对面的就有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亦都是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张炳良。 你 好张炳良。刚才倾啦，张炳良写紧一本书关于即係香港嘅成個公共行政， 管治公共行政嚇，過去幾十年， 過去幾十年到而家，我諗都有好大嘅轉變，呢一刻嘅轉變啦，都非常值得繼續寫落去喎。 都要嘅嚇，睇嚟要修訂一下。 嗱，咁我諗即係張炳良嚟到啦，咁我哋都想同你傾翻嘅就係即係喺呢3個月，好每個香港人都過咗一個我諗好特別嘅一個暑假啦，或者夏天，昨日咧，林鄭月娥咧就叫做即係正式撤回逃犯條例草案啦。咁張炳良，你喺個幾禮拜之前咧，都即係作為有心人之一咧，都見過林鄭月娥，都同佢提出過呢件事嘅。咁當然你仲提出好多其他嘢啦。咁嗱，但係而家似乎即係跟住嗰五大訴求，真係做嘅就係所謂正式嘅撤回條草案啦。你覺得成個風暴跟住落去會點發展咧？ 而家都好難睇啦，因為點解咧？就係嗰個抗爭嘅行動咧，有不同嘅人士嚇，有啲你可以話咧，我相信而家政府所做嘅咧，佢哋覺得係唔會接受嘅。當然其他人點樣睇咧，或者佢覺唔覺得而家特首行呢一步？都是一个有一定的善意的一步，咁从而又可以再有啲沟通啊，或者而家政府话要搞个对话平台，咁会唔会有啲部分市民都觉得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好嘅机会啊，等大家都有个转机啊，咁好多变数咧系未曾好清楚嘅，所以我觉得而家都好难讲。所以但系咧，我一直覺得咧，就如果而家或者過去一段時間呢個狀態咧，係一路延續落去咧，其實對個社會嗰個打擊都好大嘅，即係我哋個社會個撕裂啊，即係差唔多你可以話喺朋友啊、同學啊、家庭成員之間嘅成日不同意見咧，嗰種爭拗啊， 或者一種對現狀嘅睇法嗰種衝突咧，都越嚟越嚴重嘅。咁所以點都好啦，我覺得我哋始終要揾啲方式咧，係能夠令到目前呢種狀態咧，係可以稍微平靜落嚟，降温啦。咁同埋咧，只有呢個情況咧，先能夠大家都開始諗下。咁點樣去走出而家呢個局呢？ 你見到呢兩個星期發生嘅事，有冇一啲降温嘅跡象見到啊？喺示威者嗰邊， 我都係咁觀察啫嚇。你可以咁講，如果從佢哋嘅訴求咧，佢哋對社會這個制度嘅不滿咧，你可以話呢個係好似睇唔到有咩轉變。咁之所以點解我哋呢個氣氛就係好僵持，但係我亦都同時睇到咧，就係相當多嘅市民咧，就希望而家呢種好對視嘅狀態咧，都係揾個方式嚟到去即係走翻出嚟嘅。呢種心情，我覺得亦都比較越嚟越明顯嘅。 是好啦，咁我哋跟住有一个钟头嘅时间咧，慢慢同张炳良倾嘅。咁各位听紧嘅朋友，如果都有啲问题、有啲意见，直接想同阿张炳良倾下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9月5日朝早9点，英皇书院一批学生同埋校友喺校门外抗议，话校方打压罢课同埋集会自由。校长邓启泽话：唔希望将政治议题带入学校。 学校一个嘅学习地方，亦都唔希望一啲嘅用字啊，或者用嘅字句有啲特别嘅影响到其他人嘅感受。我哋都会即系体谅同学嗰个嘅诉求啊，唔会话因为今日去参与啲活动咧而有啲嘅特别处分。 11:03，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是为了建立对话基础，否认是为实施紧急法铺路。 这两个礼拜我们亦都见到很多人，我们听得非常之清楚，就是说要展开这个对话都要有一个基础。所以昨天公布的四项的行动是为这个对话是提供一个基础。这个是一个唯一的目的，所以其他的揣测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某一个的行动呢，都是不正确的。 有建制派认为政府撤回修例是踏出第一步，但如果愿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可以化解更多民怨。自由党钟国斌： 如果可以做到的，当然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那个条例呢，这个是最理想的。我相信如果是可以这样做到呢，嗰、那個化解嗰個問題係可以更加快，但係奈何即係政府而家始終都唔肯做，我哋期望可以喺社會人士嘅平台裏面咧，可以揾到啲出路。 下晝4点，警方話有示威者凌晨喺港鐵寶林站破壞站內設施，又同站長發生爭執。事件中拉了两个人，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 在港铁的宝林站里面有数百名的示威者集结，部分人在里面大肆破坏站内设施。到今朝早凌晨12点左右，有一名刚刚放工穿着便服的港铁职员就被示威者包围殴打，他还将他压倒在地上，而警方到场之后呢，就以袭击造成身体伤害的罪名呢，拘捕了两名男子。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在直播室里面，我们有一位嘉宾张炳良。张炳良是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亦都是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刚才我们都讲到林郑月娥的昨日的一些新的回应啦，咁正式是撤回这个逃犯条例草案，但是呢，咁佢仍然係唔會成立任何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咁呢個似乎係而家即係示威者或者好多市民都覺得咧應該要做嘅事，佢始終唔做啦。咁嗱，剛才講到就係、是、大家都希望都就快3个月啦，如果6月9日計，都想社會平靜啲。咁但係咧，有冇可能令到大家平靜咧？睇嚟大部分人即係都發覺咧，就係呢3个月嘅一場風暴咧，係將好多以前地氈底裏邊咧收埋咗嘅嘢，而家全部掃曬出嚟，點樣收科？ 修復唔容易嘅。 嗯， 啊，正如你所講咧，就事實上都係，因為咧，最早呢一場嘅暫時叫風波啦嚇。 嗯， 咁佢係因為一個修例而引起。咁當然嗰個社會裏面嗰種對修例嘅反應咧，係超出咗政府嘅預期啦，同埋個反應亦都顯示咗啊，即係市民對好多嘅現實制度上嘅問題嘅不滿。但係佢爆咗出嚟之後咧，其實係再跟住，因為我哋個一啲我都公開評論過咧，就係一個深層次嘅好多矛盾， 嗯， 包括咧我哋個。制度本身政治制度本身去存在的缺陷。咁，於是咧就好似小炮仗咁樣， 嗯， 你點着咗其中一個小炮仗咧，就其他嘅炮仗一齊爆噶啦。咁而家就係咁樣嘅爆發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可以咁講，就算停咗嗰，那個修例咧，唔等於其他嘅矛盾就消失咗。 嗯 啊，當然咧就喺六月中嘅時候，特首講話嗱，我而家係暫緩啦。咁啊，好多。即係抗爭嘅人士，佢唔接受啦嚇，認為要正式撤回啦。咁啊，終於而家撤回啦。但係當然，其他啲問題係仲需要解決嘅，要解決亦都需要時間去，去全面檢視。 你剛才講到，即係其實係揭露咗而家成個政治體制嘅好多嘅矛盾啦，或者係一啲缺陷啦。具體嚟講係邊一啲嘢？你見到？ 我自己就咁觀察，當然要討論嘅問題可能好多嘅細節要拎出嚟傾，但係大體上嚟講，如果睇翻啲抗爭者啊，我用以一啲比較所謂年青嗰啲嘢嚟到去，因為今次係一個年青人啊帶頭啊，所謂推動嘅一個抗爭運動，似乎佢哋就係對個制度本身，佢認為係一個唔公道嘅制度。 嗯， 当然呢个牵涉到咧选举问题啊，嗰，那个权力嘅分布啊，对好多不同嘅利益之间制度上嘅看待啊等等，咁所以呢啲问题咧，归根究底都系牵涉到个体制嘅结构问题。咁如果你话要喺政治嘅制度呢个问呢，這个角度嚟到处理嘅时候咧，当然唔系话咧好简单一件事。啊，有啲朋友讲话重启政改， 嗯， 嗱，呢个睇嚟，如果真系要处理呢个体制问题咧，系唔可以唔重启一个所谓政改咁样嘅一个检讨嘅。但系我哋都知道咧，一旦系咁做嘅时候，社会里边不同嘅利益咧，有必然咧系会冇晒出嚟。 好， 嗱，个过程本身亦都可能需要咧系好多嘅妥协啊，好多嘅来来往往嘅争论。咁所以，我認為呢啲嘅即係深層嘅問題咧，係需要時間。但係而家似乎咧，就由於爆曬出嚟咧，迫在眉睫啦。一從政府嚟講，如果你要挽回翻嗰個民眾嘅信心，對個制度起碼嚇，對個未來有信心咧，呢啲問題係好迫切嘅。 即係你覺得重啟政改啦，大家啊，林鄭月娥嘅講法咧，就係話即係要以務實嘅態度草即係討論啦，同埋即係話要實現呢個目標咧，就係要喺成個社會都要互信平和嘅氣氛基礎之下先至做嘅，否則咧就會更加撕裂啦。咁大家都睇到嘅，五年前係的確會咁嘅情況。咁但係如果咁樣講法嘅話咧，其實以後都唔使做嘅喎。即係嗱，一講其實就大家已經即係。互相之間都有好多衝突㗎啦，其實嗰個撕裂又未必咁易可以修補到噶嘛，短期內。 嗱，分兩方面嚟睇，第一咧就係的確，凡係傾到呢個政制改革，必然咧牽動到嗰個權力啊嘅分佈啦嚇，利益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差唔多可以預見咧，任何關於政改嘅討論咧，必然係爭論，亦都好多。討價還價必然是的啦。咁仲有一個角度就係咧，唔係就香港內部啊，即係香港相對於中央嚇嗰，那個角度。咁但係咧，從另外一個層次咧咁睇，經歷過今次呢個咁龐大嘅一個風暴，會唔會不同嘅利益者亦都希望啦嚇，即係有啲新嘅角度去睇呢個問題？ 即系讲白啲，系咪即系嗰啲既得利益者都谂谂？ 大家都睇睇， 其实你继续揽住晒啲利益嘅话，对大家都冇好处。 即系话咧，如果大家不同嘅角度，包括中央政府在内都好，如果大家睇到今次呢个风暴咧，佢唔系纯粹系修例嘅问题，真系有啲体制结构上嘅原因嘅。嗱，如果系有咁样嘅一个认知嘅话咧，咁可能大家如果系寻求以一啲新嘅眼光，新的角度 去檢視翻件事咧？可能個爭拗嘅範疇啊，或者點樣去收窄嗰個距離咧？可能都可能同五年前未必一樣嘅啊！ 即係比較多有一啲即係既得利益者，可能諗下有冇辦法可以變一變，都可能大家都各方面都。 我希望就係大家都有啲新嘅眼光，因為現狀咧，大家睇到啦，個現狀有啲問題解決唔到嘅。咁所以如果係咁嘅時候，大家都想走出呢個所謂一個死局啊，一個困局咧，係應該咁做。嗱，我留意翻，就算喺較早前咧，港澳辦嘅發言人咧，其實都講就話點樣能夠即係希望香港各界大家致力去走出個政治紛爭，因為大家知道呢個係政治紛爭嚟嘅。啊，唔係純粹咧就係因為民生啊經濟嘅問題，當然民生問題咧必然係政治一部分。但佢唔單止係一個民生嘅問題。 嗱，剛才講到就係一個整個政治制度啦。如果話要即係政制嘅改革啊，真普選啊嗰啲，可能比較遙遠啊。咁但係剛才都講到，即係政治紛爭，好多人都話其實政治都係一種感覺嚟嘅啫，即係覺得唔開心。有陣時係因為啲官員嘅問題，有陣時係因為嗱，見到其實成三個月裏邊咧，政府嘅反應都好緩慢啦，講嘢冇人信啦，係咪換咗啲官員會係第一步可以做嘅嘢，又唔使改個政治制度咧？ 如果大家認為制度冇問題嘅，純粹係個別人處理上問題， 制度係搞好耐都未必改到啊嘛。 但系个制度都系要面对嘅，我觉得。嗱，如果去到一啲其他嘅社会出现类似咁大嘅风波吓，当然好多时候我哋都观察到咧，一啲人事嘅调动啊，甚至政府嘅改组都会发生。 即系譬如以其他地方嚟讲，出现呢啲风暴嘅话，点都内阁成员都换几个啦，即系香港又唔会嘅。 香港嗱就咁样，嗱我哋永远唔知道将来会发生咩事啦。咁但係咧就佢唔係單係一個換咗啲人嘅問題啊，因為都睇到咧係有個制度上，即係就算你換咗啲新嘅人啊，當然可唔可以咁做呢個由翻即係相關嘅人士決定啦。咁但係就算係咁都好，如果個制度環境冇改變咧，咁可能可以做嘅事情亦都會受限於呢啲環境因素嘅。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個風波咧，如果你從一個積極啲角度去睇，就話好啦。佢即的確證明咗我哋香港嚇，即係好多即係有啲人形容係大病啦啊！我哋好多症狀咧係表示曬出嚟，咁我哋應該咧係嚟一次體檢，睇睇發生咩事。 嗱咁另一個我唔知係咪一個問題啦，就係即係喺阿林鄭月娥同似乎一啲外籍嘅商界人士見面嘅時候講咗啲嘢，跟住錄音流咗出嚟，嗰段説話裏邊咧，佢就提到其實。因為即係作為特首，要有兩個老細嘅，一個係中央政府，一個就係香港市民。其實中間咧，能夠遊刃嘅空間係好細，能夠做嘅嘢似乎即係好細喺呢啲問題上。咁呢個你覺得又冇得改嘅喎，又係。 嗱，憲制上咧，憲制上係無可避免咧，個行政長官一定喺中間，即係話咧一方，因為基本法都寫明噶，佢要既對呢個中央政府負責，亦都同時對特區負責。咁對特區負責，對特區嘅市民啊，總體嗰個議員負責。咁兩者如果香港社會同埋中央政府唔存在一啲嚴重嘅分歧，大家大體上所謂關係穩定啊，有廣泛嘅共識，咁可能咧特首呢個位置咧就比較容易到去定位嘅。但如果係兩者之間就某啲問題，出現比較嚴重嘅分歧咧，的確特首嗰個位置就艱難啦。咁但係就算咁都好，從中央佢會期望啊呢個特首係可以比較準確啲去反映到社會上香港特區嘅一啲意見，點樣去俾建議中央去處理啲問題咧？咁同樣喺特區嘅市民，梗係希望啊個特首，你既然係特區嘅領導人，咁你盡量將香港嘅意見、主體嘅意見係反映上去。 但正如你之前有篇文章都寫過啦，你睇翻過去幾任嘅特首，你可以話全部都係死喺或者唔係死嘅，係民望大跌喺一啲同中央同內地 同香港之間關係嘅問題，譬如董建華就廿三條啦，啊，譬如阿梁振英就係一開始一上台就係國民教育啦，跟住就係政改嘅問題啦，跟住今次到林鄭月娥，似乎呢個好大嘅鴻溝啊，即係內地同香港始終喺一啲問題上面咧。是似乎不能够有共识的。 这个呢就牵涉到一个两制，即是两制之间的一些张力的问题。这个张力是必然存在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分别就不需要两制了，是吧？但是这个张力是不是必然是一些所谓对抗性啊，互相排斥啊，抑或可以呢即是互为补足啊，是一些建设性的一些张力呢，那么视乎怎样处理，还有那个张力的那个来源是什么因素了。咁你就係提到一啲，我公開寫文章都係咁講。我覺得，如果睇翻幾屆嘅特首咧，好多時佢最受困嘅咧，就係啲牽涉到兩制或者地方香港特區同埋中央之間關係嘅問題，譬如政改的依個問題。所以將來我哋檢討嘅時候咧，如果我有機會全面去睇翻，即係點去處理嗰個所謂管治危機嘅核心問題咧，就一定要同時去睇翻一個兩制嘅實踐。 好嗱，咁我哋。直播室里面就有张炳良在这里，大家有意见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跟张炳良一起谈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昨日有人在港铁宝林站袭击休班站长和包围旺角警署，共拘捕四名男子，年龄介乎22至44岁，涉嫌非法集结、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串谋袭击和非法禁锢。另外，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上个月在机场被襲的案件，警方昨日再拘捕一名28岁的男子，被控非法禁锢和非法集结，已经提堂。至于上个月29号民阵召集人岑子杰的朋友被襲，警方拘捕两名15岁和44岁的男子，涉嫌串谋袭击、无牌驾驶和使用虚假文书，其中一人昨日提堂，目前还押。警方由反修例的示威活动至今共拘捕1187人。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说，连日来有人匿名指控被捕之后受警员非礼和强奸，亦都有人指控警方在示威活动中投掷汽油弹，同埋警员在太子站打死人。他说警方全盘否定相关的指控，认为指控非常严重，需要证据，亦都不止一次呼吁受害人和家属提交资料还双方公道，不应该躲在口罩后面指控警方。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说，警方朝早在屯门截查可疑车辆，在车上搜获取钳和警员的个人和家人资料，车上三名年龄介乎23至24岁的男人正被扣查。另外，警员昨晚在旺角、在北角尝试截查可疑的客货车，但对方一度揸车逃走，其后司机亮出气枪指向警员之后被捕。经调查之后，发现被捕人曾经在网上提出要伤害警员。警方说，连日来有不同的警员在网上被人起底，警方会以最大努力压止。港交所由于电子交易系统出现长时间的连接问题，包括期指在内的衍生产品交易下午两点之后暂停，收市之后交易时段暂停。立法会金融服务界议员张华峰说，同港交所了解之后，事件是由电子交易系统接驳出现问题，不涉及黑客入侵。他认为事件对市场波动影响不大，估计没有太大损失，但港交所应该严肃处理。又说有专家已经加紧处理，希望可以尽快修理好系统，但暂时未知道几时完成修复。他又希望港交所会吸取经验，加强保安工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宣布委任资深大律师林定国为监警会的新成员。林定国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希望用专业知识 帮助涉及法律的问题。他说监警会不只是复检投诉个案，亦都要检视警队常规和程序的不足和缺失，作改善建议，认为有很大的发挥功能。又说法律上给予监警会颇大的权力，向警方要求提供资料和数据，充分了解监警会的角色之后，就不会认为监警会好像部分人所讲的薄弱。林定国说不宜就721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等作評論，但同意警民關係是較以往差，形容目前雙方的緊張關係。對於政府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林定國說外界應該視乎監警會的工作成果才決定有沒有需要以另一個方式處理，他不會武斷地表示永遠排除獨立調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临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中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星河名居。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中线有坏车，龙尾近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因为有工程，咁而家入西贡市中心方向咧，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交通比较挤塞，咁车龙排到去嘉林别墅。咁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长发街，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近住佛教大雄中学嘅一段长发街咧，亦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直播室咧，继续有张炳良喺度嘅。张炳良系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亦都系前运输及房屋局嘅局长啦。咁嗱，刚才我哋讲到，即系事件成三个月嚟嘅呢场风暴咧，揭露咗好多体制嘅问题啦。嗱，另一个问题我都想倾下嘅就系人心嘅问题。 嗯， 我谂嗱，大家嘅争拗之间，令到好多即系亲戚朋友都互相之间不信任啦，对政府嘅不信任啦，亦都系对即系内地嘅不信任啦。其实。讲咗好耐，成日话回归之后，但系人心啊未归咁样，而家睇嚟系越嚟越远。哦， 呢个系好多因素嘅。 嗯， 我自己觉得咧就系、是、第一，的确咧一国两制喺佢即系具体嘅推行嘅过程， 当时比较出于咧，就系点样将回归之前嗰种状态系稳定落嚟。咁所以比较系向后嘅， 嗯， 即系当时系点样，尽量系保留啦，咁样。对往后即系回归之后一路发展落去咧，我相信基本法嘅制定咧，都系比较假设咗咧，好似啲民情唔会点大变嘅。但实际上咧，回归之后，无论喺个社会嘅发展啊、经济啊、香港本地嘅政治啊等等咧，其实都变紧嘅。内地都变啦，系嘛？内地咁，所以咧，嗰、那个一国两制始终咧就有佢一啲内在嘅张力。如果呢个内在张力令到大家双方其实都有少少唔自在嘅，我点样去适应对方咧？咁如果系多咗怀疑咧，其实咧就系、是、呢个张力好容易变成一个比较明显嘅矛盾。这个就是我们在很多事件提到的。无论二十三条立法又好，国民教育，譬如国民教育在正常一个国家里面很应该要有啊，怎样做而已。但在香港即是我们看到呢，就是一个非常政治敏感的课题了。就算你说国旗，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会将这个问题提升到这么严重的一个争议呢？在香港可能会国歌啦。这个是潜伏在一些这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香港人嗰個所謂身份嘅不安，即係究竟香港係象徵咩咧嚇？咁同埋呢個身份同一個國家即係身份咁之間嗰種關係又點樣咧？始終我覺得就未能夠好好地處理好。 同埋今次係見到嗰個關係，甚至你可以話某程度上喺某啲階層裏邊係破裂咗啦。譬如話，而家好多年輕人，我諗大家都知噶啦，翻上內地過關嘅時候，真係電話係咁查啦，甚至係會鬧佢哋啦，嚇參加個遊行啊，就算係和平嘅示威，都係要刪曬你啲相等等咧。其實呢樣嘢嘅信息咧，俾到一代人或者係成代唔止一代人啦，即係十幾歲、二十幾歲，同埋好多要翻內地做嘢嘅人，係感覺咧就係、是。咁我以後都未必翻得去噶咯、其實呢個問題係 近期我留意到呢啲咁嘅報道啦。我相信呢個真係受最近呢幾個月發生嘅事情嘅影響，即係過去係即係一般我都聽唔到以前嚇。內地對香港嗰個睇法咧，亦都係受到過去幾個月嘅影響咧，係多咗一啲負面睇法嘅。你望喺內地啲網民對香港睇法一樣嚇，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咧，呢个两制之间呢啲咁嘅张力嘅矛盾咧，如果真系出事嘅时候咧，对两边都影响嘅。 系当然啦， 即系香港年轻一代好多对内地有意见，内地年轻一代又对香港好多意见。 好多意见添，你见到嘅就系会觉得，就算系出嚟示威，就算系和平嘅示威，佢都会觉得系反中乱港，甚至系港独噶啦，已经系。 咁所以我觉得一定系要大家都心平气和，去睇翻，因为我觉得一个两制系唯一一个可行嘅选项。即系对香港未来，如果系咁嘅时候，点样能够令到一个两制从一个即系对双方嘅发展，对双方嘅即系各自有自己嘅制度啊、特色等等咧，都系充分尊重，咁样去推进咧，系需要大家心平气和去谂嘅。以前可能咧回归嘅时候，以为啲问题解决咗啦，咁可能而家睇翻未必系，同埋年轻一代咧，当然佢点睇一个两制嘅将来咧，同佢个父母嗰代啊、祖父母嗰代可能又唔同噶。正如內地的年輕一代怎樣看香港的回歸，可能的看法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不一樣。 其實講到尾，其實是講緊，如果講緊大家對對方怎樣看，講到尾就是在這兩個制度之下，大家怎樣相處。你提到其實可能香港人很多時候就是害怕失去以往所擁有的東西，但是可以怎樣相處，而又即是大家想要的東西又在回到。其实讲到尾咧，可能系一个即系香港系一个崇尚自由嘅社会，同埋内地系一个可能比较专制嘅社会之间，两个体制点样相处嘅问题。 嗱，两地嘅制度肯定系好多唔同嘅，即系各有自己制度嘅历史啊，好多制度嘅包袱啊，咁亦都好难好简单地去将佢归纳，但系嗰种唔同咧。是必然的。而在回归以来呢，这二十几年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一方面你既然回归嘛，所以一定是有一种内地起码对香港期望，就你都要是融合在国家里面啦，你回来的大家庭啦。但是怎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又保留香港的所谓差异呢， 即係同同埋義兩者之間， 嗯、 我哋點攞一個好啲嘅平衡咧？嗱、 嗯， 依度一直以嚟咧，你可以話唔知邊即係咩原因啦、啊、嚇，即係呢個要研究一下。但係點都好咧，喺好多事件嘅爆發咧，就睇到之間似乎未能夠好好地平衡， 嗯、 所以好多矛盾啊、互信咧就出現問題啦。其實早期的互信如果你睇翻好多，譬如用翻香港大學的民調咧，其實早期中央政府在香港人眼中嗰種信任度不差嘅， 咪去到2008年都係 後期喺度變啦。就早期反而對特區政府多啲意見添。 反而譬如2003年嘅時候，雖然話嗰陣時50萬人上街，但係對中央政府的支持度都好高嘅，係針對特區政府嘅啫嘛。 咁所以呢度肯定咧係我即係如果我哋有今天啦，當然我哋面對而家我哋大家都話，我哋要全面再睇翻邊度出事。 嗯， 咁值得咧係回顧翻過去嗰20多年，即係從回歸以嚟， 嗯， 即係要睇翻咁究竟喺啲轉折位喺邊度出咗問題，喺邊度嘅矛盾係最嚴重嘅，咁民情變化係咩嘢啊？咁因為咧，如果我哋唔去正視而家存在問題咧，如果將來繼續係咁落去咧，其實佢個關係繼續係不穩定嘅。 嗯、 我哋年轻一代，我哋睇翻佢哋，即系有时佢哋表现，我觉得都好忧虑我自己吓，就因为佢哋表现出嚟就话，佢对希望，佢对将来好似觉得冇乜希望嘅。 嗯， 吓咁其实个社会，如果年轻一代对将来冇希望咧，对个社会系好大嘅打击。咁但系点解佢会有种睇法咧？我哋有咩方法令到佢唔需要咁负面嘅一个印象咧？我哋需要做大量工作。 你留意到，譬如话最近几日啦，罢课。 嗯， 其实中学生佢哋嗰种坚持咧，都似乎令到好多人跌晒眼镜。即系你见到好多中学不同嘅中学咧，参与嘅学生嘅人数都唔算少，最少比起2012年国民教育嗰次咧，即系真系多好多。同埋佢哋都似乎都几积极参与呢场运动。 呢个咧，我觉得就除咗佢嗱，当然有啲特有嘅原因啦。但系大围嘅原因就系你整个社会嘅气氛。喺呢幾個月咧，因為你成個抗爭嘅運動係全面社會化、社區化啊嘛，咁嗰種感染力好強嘅，即係無論咩階層都受到影響噶啦，無論你贊成又好，你反對都好啦，都係受到好強烈嘅感應嘅，所以睇到嗰種撕裂亦都嚴重嘅，贊成嘅人好全程去認同。但係反對人都好激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我哋睇到嘅症狀。但是深层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他觉得香港的未来如果他认为有些是香港的特色来的而他担忧啊这些特色会不会将来没有了呢我们是需要正视的。正如较早之前有些人将就算用普通话或者粤语讲说话都是一个争议。那即本来语言的东西最主要是沟通而已是吧但當然在現實上咧，佢都有啲佢政治嘅含義嘅，啊，譬如英國人管治香港年代，講英文其實都係政治問題嘅，啊，咁所以我哋需要用一種比較全面少少眼光去睇翻一啲曾經產生過衝突啊矛盾嘅事情，咁希望能夠揾出一啲方法嚟處理。但係 你點樣睇嗰啲？而家都不少人讲緊攬炒嘅心态。攬炒大家知咩意思呢即係有少少同归于尽嘅意思。其实都唔限于真係喺最前线。你见到有啲不同阶层嘅人都会认同嘅。我唔知道有几多啦。点睇呢 如果去到呢个真正係佢哋嘅心里面嘅说法嘅諗法即係唔係咁讲嘅啫唔係一个口号呀或者点样。真係内心係咁嘅时候呢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呢个反映咩咧？就是、话第一，佢对将来冇一种追求，即系佢唔觉得越系往前看咧，系带嚟希望嘅机会嘅。嗱，当然永远梗系有啲不明朗因素啊。我哋嘅社会，我哋嘅世界。但系如果佢觉得望将来嘅日子冇乜嘢正面嘅嘢，即系睇到负面嘅嘢，同时佢都觉得。就算去到一个灾难的境界一个所谓大家同归于尽的境界他们无所失。就好像以前恩格斯所讲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你工人阶级你失去什么手上的枷锁 只是失去锁链。 是啦而去到这样的时候就显示个社会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好啦，咁大家對於阿張炳良個講法有咩睇法咧？有冇嘢想同你傾下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咧有張先生，張生，張生， 主持你好，張教授你好， 係 即係 林特首林鄭月娥佢咁遲先至用撤回呢兩個字眼，令到個社會咁分化咧，我係好失望，好失望嘅。同埋就係話你自己作為前任官員，你都知道個問責制嘅目的，而家佢再可以再做多啲嘢嘅時候，唔係話一定要人哋 push 佢踢一踢佢先至會喐一喐。例如呢個風波，你頭先都講風波成因，我深層次矛盾，但係目前嘅矛盾即係嗰個成因，即係話兩個，一個律政司司長，一個保安局局長推呢條條例嘅時候咁失當，點解唔即刻去做一啲嘢俾人哋睇到你呢個政府係有承擔，同埋令到啲市民對翻個社個政府有信心咧？呢、這個你哋每一次你哋做官員嘅每一個嗰個懲處制度，獎就永遠都係大紫荊勳章或者咩銀紫荊勳章，但係永遠要去罰嘅時候咧，永遠就推三推四，啊個個都話熱心繼續為市民服務。你個律政司去檢控嗰啲示威者嘅時候就不偏不倚，但係你檢控梁振英嘅時候，俾人哋個觀感又話唔攞第三方意見，又話要有獨立自己去判斷，即係呢啲全部都係令人哋對個司法制度、對政府都係冇信心嘅。 明白，明白。 你個律政司根本就係直頭係偏袒咗梁振英，即係好似曾蔭權咁樣，你擁佢上法庭，由法官去裁定佢有罪，佢上訴令到佢冇罪，大家都一個香港市民都會心服口服嘅。但係梁振英件事，你冇將所有證據擺上面，由法庭去一個裁決，而你私底下用你個人嘅意志或者個人覺得。就去唔去檢控佢， 系啊， 令到呢個律政司嗰個檢控制度已經令到我大家市民對社即係個司法制度、政府係失曬信心之餘，再加埋呢個修例風波，去更加去推到講到自己點樣嘅時候， 就應該要有人要問責下台啦。好多謝張生嘅意見啦，都提到嘅就係、是，即係我諗好多人都會記得阿鄭若驊，譬如佢唔去告啊梁振英嘅時候咧，就冇外聘一啲外邊嘅意見啦。咁呢樣做法就唔係話真係好正常嘅。點睇啊張炳良、張生嘅意見？ 我覺得張生嘅意見可能都反映相當多市民，即係佢心中好多疑惑啦嚇。點解個事情係咁樣？嗱，我覺得咁樣嘅。政府官员是一定是需要表人俾市民睇到一种负责任，即係如果出咗大问题嘅时候呢，係需要有个表示嘅。咁、究竟而家呢个问题，我自己留意到呢，就特首本人都讲过佢觉得佢要负上好大责任，佢自己、即係。 係呀，佢咩上身嘅由头到尾都。 咁、最终点样去处理呢？当然我哋都可以再睇睇佢点样做啦。但係呢个系一边，但係与此同时呢，我哋都觉得我哋个社会仍然需要系即係稍微即係降温平静落嚟去处理一啲其他问题。即係两者，当然啦，如果有啲人就话你唔去追究咗一啲政府官員， 正正係處理佢哋，準備降温啲咯。 咁、所以呢度係一個好複雜嘅。 同埋阿張生剛才講話，嗰啲官員點解唔可以問責下落台啊？咁我即係我有陰謀論啦，不過事實上或者都差唔遠嘅。究竟即係嗰啲官員係邊個揀嘅咧？即係究竟林鄭月娥佢有冇能力可以？請走一啲佢唔喜歡嘅官員，呢、這個我諗係好多人嘅疑問嚟啦。喺呢個體制之下，不如我哋聽聽黃先生嘅意見啊。黃生你好， 黃 生 係請講。你好，係。咁我覺得咧，而家即係林鄭咧，即係用咗撤回呢個字句啊。咁我相信咧，即係有大部分嘅市民咧，都應該可以即係暫時接收。雖然話呢件事就唔係話撤回可以解決得到，但係起碼一個開始，即係大家雙方面咧都應該可以。即係可以有傾嘅開始咁樣啦，咁同埋咧，即係而家話市民啊，同埋咧，即係警方嗰方面咧，啲示威者咧，同啲警察嗰度咧，就而家個衝突咧比較大啊，咁但係呢方面咧，咁我哋又要睇下其他嗰啲咧小市民啦，譬如咁樣一啲做小型生意嗰啲市民咧，即係而家叫做苦不堪言啦，譬如咁我哋有啲親戚，即係啲樓上鋪度開啲餐廳咧，根本就冇得做，已經執咗粒噶啦，已經即係唔需要再話幾時捱到佢時，已經冇得捱啦，已經即係兩個月已經捱唔住啦，因為完全。即係冇曬收入咁樣啦，咁樣啊，咁我覺得咧，即係而家應該要令個社會咧回復翻平靜先，咁跟住你再去點樣，再去追查落去咧，你而家監警會再做啲嘢，如果大家覺得唔得唔滿意嘅，咁我哋咪先要再去睇下呢個獨立調查小組開，即係再成立去再追查落去，即係整件事嘅來龍去脈，應該要即係大家都要。 知道嘅咁嘅時候咧，但係而家首先咧，一定要止暴制亂，即係等呢個社會咧，即、就、係、是、真正要去生活嘅市民咧，即、就、係、是、要去即係、就是、做翻自己嘅嘢，可以就唔好話再俾呢個亂象咧影響，即、就、係、是、平凡生活啦。即係、就是、有啲損失已經損失咗嗰啲好慘啊！希望咧就唔好做香港咧更加大嘅損失嘅時候咧，再唔需要衰多幾多要需要幾多時間再回覆咧。咁就將來就會好慘嘅香港市民。 好多謝黃生嘅意見啦。其實諗翻起，即係成個香港都幾慘啊！你一早講撤回呢兩個字，譬如六月中嘅時候講，我諗即係跟住落嚟呢三個月所發生嘅警民衝突啊，互相之間嘅仇恨啊，互相之間嘅不信任啊，就應該唔會發生噶啦。大家可以諗到，即係其實係一件即係好可惜嘅事。 嗰度我都係可惜嘅，因為點解咧？嗱，因為撤回呢個爭議咧。呢、這個問題咧，同嗰個成立調查委都調查委員會咧有少少唔同。 嗯， 因為咧實際上六月中特首講話暫緩咧，其實佢當時都差唔多話嗱，我停咗呢工作啦，我唔會再提翻出嚟啦、嗯，知道社會上唔接受啦。咁、嗯、其實如果係咁嘅時候，如果市民當時接受咁嘅做法，當然 OK 啦嚇、啊。如果市民或者好多人話啊，不如你乾脆地清清楚楚講撤回咧、嗯。如果嗰陣時佢亦都即係做咗撤回呢個程序咧。其實真係有之後好多爭，因為呢啲紛爭啊，或者 最少我諗最激進嘅人可能都仲會不滿意，是但係我相信大部分 咁所以 市民都會 如果睇翻轉頭，依、這個係即係真係點解嗰兩個字咁艱難咧？咁嚇， 嗯， 但係正話黃先生所講，而家嘅狀態亦都係點解？我覺得唔能夠讓目前呢種僵持咧一直延續落去。因为我哋而家好多事情咧，去到一个就系好似个社会整体有少少自残啊，即系话我哋破坏翻我哋自己社会好多秩序啊，啊，譬如话我哋嘅交通啊，甚至你话占领机场啊，令到运作受影响，嗱，呢对香港嘅形象啊，对我哋个社会啊、经济嘅运作，其实都系好伤嘅，吓、啊，咁所以系我哋系咪真系去到个临界点就系我哋唔做呢啲咁？即係個傷害咁大嘅動作，我哋解決唔到問題咧，我哋係咪真係去到咁咧？而係話我哋其實都可以真係稍微平靜落嚟去處理問題咧。 但係調翻轉頭，有啲示威者就話、我唔做到咁，你都唔會講撤回兩個字，亦都唔會落區同市民傾。其實又調翻轉頭諗，又唔係冇道理 嘅。依、這個道理我都聽過。如果個政府俾市民覺得，除非佢去到依種咁樣嘅破壞力好強。或者我形容是自殘的手段、政府就不會回應，這個的確是一個、不應該發生的事，我覺得、因為有些時候互為影響的。 現在林鄭月娥剛才即昨天講到那個四項行動，就說其中一件事就是這幾個月開始，今個月開始會走入社區跟市民對話，就可能 是抽籤、什麼人都有的、對著市民被人罵都沒所謂的。呢種對話，你覺得個意義係咪都喺度咧？就大家起碼都睇到啲官員出去見下人啦，係咪啊？ 我覺得最關鍵咧就係、是、嗱，如果從嗱而家關於呢啲對話嘅做法咧，有兩個變數，一就係啲市民願意同會唔會願意同你對話啦嚇，咁即係點樣營造大家都有誠意嘅氣氛啦。咁第二就係話對話會帶嚟咩嘅結果？即是说呢对话会不会有实际的行动、如果市民觉得跟、你对了话但是好像没什么变化、那么呢就对话本身可能未必有正面效果甚至反效果。所以政府都要准备就好了，既然是进行对话，那如果市民说就某些方面有强烈意见的、是不是需要即时有一些行动、甚至有些问题可能都不需要经过现在对话，比如你说土地房屋、都对。即系房屋都土地都有大辩论咗啦，系咪？ 都讲好耐，但系问题系嗱，睇嚟而家市民最大嘅意见咧，可以想象到，就算对话都系呢啲意见为多数嘅，就系即系警权嘅问题，或者警方即系所谓滥暴嘅问题。喺呢个月发生嘅事情，好多人、好多示威者、好多普通市民都觉得唔可以就咁过去，但系系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可以点样处理咧？喺林郑月娥俾自己嘅框里边，仲可以点样可以说服到市民去真系调查警员？ 我自己仍然相信咧，有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第一，佢喺社会上嘅公信力比较强，同埋佢系。 但系而家冇希望噶啦，睇嚟系嘛？ 嗱，我如果你问我嘅意见，我仍然觉得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系应该要做嘅。咁、但系我哋大家知道，行政长官个态度都清楚啦。但我只系希望咧， 唔好咁快，即係覺得就唔做，因為點解咧？當然呢個做唔等於話監警會冇佢嘅職能嘅，監警會亦都係個法定機構，亦都期望佢係要獨立嘅。嗱、 嗯， 佢嘅名字就叫獨立嘅監警會啊嘛。咁、所以咧，佢收到任何對警隊個別警員嘅投訴咧，佢都要跟進噶啦。嗱、 嗯， 依個不在話下噶。 但係點樣？ 但係如果獨立調查委員會咧，佢唔係淨係睇警察啊嘛，係、 嗯、 成個事情。的所謂成因啊、過程啊、方方面面，即係究竟有啲咩行為啊咁樣。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對我哋社會了解真相比較重要。 好，今日唔該曬你，張炳良，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先讲意外和坏车，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队观塘道近德宝花园。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的慢线都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近丁九桥。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因为车多，香港仔隧道而家北行还是间封紧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西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在映月台。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控股和汇财金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06.61， 瑞士法郎 0.983， 澳元 0.682， 加元 1.32， 新西兰元 0.639， 人民币 7.147， 英镑对美元 1.233， 欧元对美元 1.105， 港金报14,43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38.54 美元，卖出 1,538.95 美元。港汇指数 107.2， 跌 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一大挤塞车龙排到近红磡警署。咁就喺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近住太子道西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去到近红磡警署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今日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开，因为曾经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一带交通仍然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咧，近住御港湾一段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今日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挤塞车龙排到丁九桥。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南村。咁就由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交通繁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等我考下你啲退休常识先。 好啊。 退休之后想自制长粮可以点做呢？ 参加安老按揭计划，个个月有钱收，仲可以成世住返喺自己层楼。 醒目，除咗安老按揭仲有咩方法呢？ 刮梦囉。 错，系咪终身年金一样做到自制长粮，成世个个月有钱收，咁就可以安心退休啦。安老按揭或年金，自制长粮自安心。 查询热线25360136。 特首林郑月娥咧就话有责任去用香港嘅法治嘅手段，尽快止暴制乱。点睇更加法呢个情况呢？自由党名誉主席田北俊， 五廿几年前用过一次嘅，你话今日要用咧，好唔恰当啦。咁我梗系希望啦，谂都唔好谂呢样嘢，快啲澄清我哋系唔会用嘅。 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 你咁样搞法咧，即系话俾全世界听咧，香港根本已经系乱晒龙噶啦。如果根据基本法违宪嘅，即时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在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元山。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黃元山你好。 你好，你好，嘉倫。 是啦，咁我哋今日嘅话题都系离唔开啊，整场风暴都叫做有啲新嘅发展啦，就系、是、林郑月娥琴日即系话佢有四项嘅行动啦，释出善意，其中就正式撤回啊呢、這个逃犯条例嘅草案啦。不过对于即系好多人都赞成做嘅一件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去查即系警方嘅一啲嘅处理群众示威嘅时候嘅一啲手法。林郑月娥就话全力支持监警会嘅工作，唔会成立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噶啦。咁啊，呢样嘢咧，究竟点睇咧？黄元山，你自己接触嘅一啲朋友啊，一啲阶层啊，譬如商界啊，佢哋会有乜嘢睇法？系咪觉得都好啊，好过冇啊，都缓和到情况啊，定系点咧？ 即系如果我即系从市场嘅角度啊，经济嘅角度，咁事实上好明显，大家都系个市场系你睇寻日，即系当然今日升市就。晏晝發生啲事咧，港交所所以又跌翻啦，但係尋日咧，你睇到投資者係 香港冇未來啊，英文期貨交易係停咗，即係未試過係嘛？ 未試過都令人憂慮。anyway 就講翻即係如果你從投資者或者無論本港或者外國嘅對呢個嘅決定咧係即係大家會即係輸咗啖氣啦，輸咗啖氣。咁你見個市就尋日升咗1000点之後當然就 係真係有關，你見到係啊。 似乎 係 有關， 消息係有關， 因為唔單止係香港，因為你睇翻即係外國啊，當然嗰個反應冇咁大嘅嗰啲升市，咁但係一般嘅報道，但係當然有時候通常啲報道都係升咗市，佢就會描繪一下佢點解會升市，大家都係會估下啦嚇，咁但係。一般嘅評論都有將，譬如香港啊、意大利啊，即係發生嘅一啲較好嘅即係一啲 利好消息， 係利好消息，即係一啲 tension 裏邊嚇，即係本身已經有啲社會動盪，譬如倫敦又好、意大利又好、香港又好，喺個動盪裏邊有啲稍為舒緩嘅一啲所謂利好消息啦嚇，就都事實上呢個係比較特別嘅，因為喺平時你。你想象一下喺过往咁多年喺环球嘅投资市场里边即系去用香港嘅社会发生嘅事嚟去讲翻全球 嗰個嘅投資市場嘅因素係、我諗係非常之罕見嘅，其實、 因為香港冇乜，通常都冇乜話利好利即係或者睇淡嘅消息嘅，係咪？ 同埋你譬如英國咁，你有 Brexit 係嘛，有脱歐咁，你一件大件事咁、你就當然會話我今日市跌咗或者升咗係因為咧脱歐發生啲咩事、或者咧啊即係中美談判咁樣。咁事實上你睇翻有不少嘅特別美國嘅評論啦嚇，即係美國嘅新聞即係關於經濟新聞媒體嘅評論咧。佢係將香港嘅事件咧，好容易就同中美嗰個啊談判角力掛鈎啦。尤其嚟緊即係會有一個即係中美嘅中方會派人過去美國嗰邊咧做磋商啦。咁因此佢哋會將成件事咧。即係綁埋一齊去諗，究竟啊，即係 變成一個中美貿易戰嘅舒緩，可能有舒緩嘅其中一個因素， 又或者因此而估下究竟中方諗緊啲乜嘢啊？中啊，佢哋行呢盤棋係點樣？即係佢會將香港呢件事，當然啦，即係擺喺大成個即係中美角力嘅大棋局裏邊去考慮啊之類嘅嘢。咁我覺得呢個係係以前少有嘅啊，即係咁你譬如睇美國嘅新聞媒體就少啲，即係而家香港社會發生嘅嘢，因此咧嚇，無論係講起中美又會講啦，無係講起即係個事又會講咧，呢個係即係以前係罕見嘅。 係見到好多即係英美嘅媒體、歐洲嘅媒體都將香港嘅事情發即係擺得幾高下嘅， 唔單止講社會性，而係即係財經媒體都擺得幾高嘅位置。 嗱，你又點睇咧？嗱，即係成局棋，大家即係林鄭月娥咁樣行法，嗱，好多人嗱佢自己就話係講特區政府決定㗎啦，啊咁，但係睇翻成個局，即係大家都有啲奇怪嘅，點解而家會行呢步棋？有冇谂过你点睇？ 呢、這个就真系复杂，真系冇，即系呢啲啊！我真系啊，我特别都有不同嘅讲法啦。有人话佢系咪啊？先甜后苦啊，会唔会系即系啊？之后会更加即系有其他嘅谂法啊？咁 即系以进为退，以退为进 嘅讲法系咁啊。咁有啲就好似如果你剔佢自己牌面嗰个讲法就是說，就系话咁。佢做咗啦，咁有啲人叫佢做多啲，咁咪做咯，咁即係佢嘅講法基本上係咁啦。 佢嘅講法都話係釋出善意，令到大家可以即係對話開始， 係對話開始咁樣。 咁啊，即係大家點睇啦？嗱，聽緊嘅朋友點睇咧？聽眾點睇咧？打電話嚟1872311啦。嗱，電話裏邊咧就有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張國軍嘅，張國軍你好啊。 你好，各位大家 好。係啊，嗱，你又點睇咧？點解林鄭月娥喺呢個時候行呢步棋咧？ 我唔多谢嗱，我明白咧，而家社会去到咁嘅情况咧，其实啊，即系同即系如果你有见过、听过，可能 conspiracy theory 咧，我谂即系你行每一步嘅时候咧，其实可能即系唔同嘅板块咧，可能都会有唔同嘅演绎，甚至有好多即系阴谋论咧系会出现嘅。咁但系我谂嗱，大家试下即系平心静气谂。即係今日社會去到而家呢一個狀況，即係一個亦都可以用過香港喺一個困局裏面嘅時候，行呢一步，我覺得點都好，佢都係行出咗一個善意嘅一步。咁行咗呢一步之後，其實會唔會係即係可以從而係即係讓個社會個困局嘅狀況係能夠有少少鬆動位俾大家去傾？去嘗試去走出呢個困局咧，咁我希望即係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即係用呢個角度去諗，就唔好就係咪什麼有什麼為進一步收緊做準備啊，什麼先甜後苦啊？我覺得大家再去猜度或者去陰謀論佢咧，其實對自己或者對香港社會絕對係冇好處嘅。 係咁嗱，你見到呢一兩日咧，即係各界或者你接觸到你嘅街坊。佢哋反應點咧？其實係咪嗱？有啲人咧，見到有啲人係的確會覺得，喂，點解要讓啊？嚇，點解而家先至即係或者有啲人覺得而家先嚟讓啦？有啲人覺得點解你對住啲暴力嘅示威者要讓啊？你接觸啲街坊係點睇啊？ 首先咁講啦，第一層我接觸嘅街坊當然就係我哋建制派嘅一班嘅朋友或者我哋嘅一啲佢哋所講嘅街坊支持者啦，其實喺建制派或者係咁講，佢哋好多咧，一路以嚟呢幾個月咧都係政府一個堅實嘅支持力量嚟嘅。對尋日特區政府嘅呢個宣布嘅安排咧，其實好多我哋嘅支持者咧，佢哋都係唔滿意嘅，係唔開心嘅。真嘅呢個情況其實係，所以咁講，肯定就尋日呢一個嘅政府嘅四個嘅安排咧。 肯定就不是说对建制派等我们去取悦建制派支持者啊，或者是帮他们啊。坦白讲，我们都会被啲支持者会话，点解政府会做呢一样嘢啊？咁样， 即系佢唔开心嘅原因系咪几个原因？第一就系话啊，惊即系所谓得寸进尺啊，要得一样就有多一样啊，定系即系有冇可唔可以解释下？ 当然系咁讲，因为我讲啦，其实佢喺社会里边过去呢两三个月咧，当然有好多嘅市民咧系去反对政府修订呢个移交逃犯条例，但系咧你亦都唔可以咧系唔去睇咧，其實喺社會上亦都有部分嘅市民啊，佢哋咧係支持政府嘅工作嘅。其實社會係分化係撕裂嘅。咁當然，如果去到呢一刻你去撤回嘅時候，呢一啲一路以嚟支持者會覺得就係、是、你點解要向一啲反對佢哋認為喂咁樣做唔啱嘅朋友，你要向佢讓步咧？嗱，呢個你係好容易理解到呢一批我哋即係對政府堅定支持者佢哋嗰個嘅心理嘅狀況。 嗯， 但係咁講，但係我相信，所以尋日政府做呢一個決定，其實當然就係話特區政府佢除咗要面對就係話堅定支持政府嘅支持者之外，喺呢件事裏面你亦都要面對就係唔支持政府嘅呢一批嘅市民啊嘛。 嗯， 嗱呢個就係點解我哋香港而家係困局嘅情況啊嘛，因為支持同唔支持嘅都係有相當嘅市民喺香港啊嘛，咁所以就個困局就喺呢一度。咁所以我諗去到而家呢個時候，其實政府佢其實亦都要面向喺唔支持政府嘅呢一班嘅市民當中，嗱呢一班市民裏面亦都唔係鐵板一塊。 嗯， 我相信嗱，尋日宣布咗，你見到一啲泛民嘅議員又好，或者一啲深黃嘅一啲嘅板塊嚟講咧，其實佢哋係第一佢哋會覺得唔接受，太少太遲。我相信咧呢一個嘅答案咧，其實喺政府作出呢個建議之前咧，其實我諗都大家係期望會係咁嘅，對於深黃嘅朋友。 嗯， 但係另外唔好忘記喺嗱，我哋簡單啲用顏色，你話藍色嘅支持者或者深黃嘅支持者，兩者之間的而且確仲有相當係一啲我哋叫做和理非嘅朋友，佢哋喺呢件事裏面其實佢哋係唔支持政府，但係佢哋唔支持政府，佢哋唔係話想唔要一國兩制，佢哋亦都唔係話想香港日日係咁亂，但係我同佢哋傾偈當中，有一喺呢度當中嘅朋友好多，其實佢話俾我聽，佢明白到 the bill is dead， 其實就真係唔會繼續做，但係佢覺得如果係咁樣，點解政府你？系都唔用撤回两个字，其实佢系对政府嘅，佢觉得系对政府嘅态度，佢不满。 系， 我谂呢一堆嘅支持者，正正就系今次我哋即系政府去做嘅建议里边，其实佢系想创造一个嘅空间，系能够同呢一批即系我哋叫和理非嘅市民， 即系你都觉得系某程度上安抚到呢班人嘅，或者系部分啦，系嘛？ 我谂冇人知道，但系喺一个困局，当社会里边各个社会领袖都提供不到一个良方的时候，去尝试用即是去伸出这个的橄榄枝，即是显示出政府是想这件事是大家能够去解决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一步呢？我希望大家是可以给一个机会政府，或者给一个机会香港。我想 张张如，咁你有冇了解过问即系份特首，即系佢点解好似迟咗一段时间先至？虽然都用你嘅讲法就系、是、做咗好过，好话即系做咗好唔做有啲咁讲啦。咁但系即系会唔会点了解过点解而家先至有个咁嘅迟来嘅讲法咧？ 當然我唔夠膽去代表特首去講佢究竟佢有咩想法，我不能代表佢啊。我想，但係即係我作為即係喺議會喺呢幾個月喺社會裏面嘅一個議員咧，其實我會覺得喺剛才我所講，政府喺呢件事裏面由當初提出修例，以至去到發生到今日香港嘅困局，其實政府要面對嘅係好係唔同嘅板塊，有支持政府嘅朋友，其實佢當佢決定唔做呢一個修例工作嘅時候，其實佢都要向好似呢啲係支持修例工作嘅市民咧係交代，但同一時間佢又要向一啲唔支持政府嘅市民係作出回應。我諗佢唔能夠企喺任何一邊，所以係可以咁講，大家都明白到嗰個當中嗰個決定或者原因咧， 必定是艰难和复杂。 咁如果行了这一步，会不会即系嗰个所谓即系担心的 worst case 咧会发生？就系头先你讲啦，即系嗰啲唔想揽炒的黄色阵营的朋友又唔接受，亦唔切割。咁但系蓝色的忠实支持者又好似觉得即系被即系唔系被出卖嘅，即系冇即系冇企硬到咁就变咗两边不讨好，会唔会个情况系更差咧？会唔会有一个机会咧？ 所以其实我相信啊，即系我哋香港呢个地方咧，系属于我哋每一个嘅，唔系属于行政长官，唔系属于嘅特区政府，而系属于每一个市民。嗱，刚才所讲唔同嘅板块，我相信喺今日对政府的这个安排里面，他都一定不能尽如他的人意的了。但是这一刻希望大家就说，虽然我们各方面都好啦，不同意见都好啦，但是今次这个事里面去到现在这样的，大家想想我们是不是再愿意承受得起再香港是继续乱多一路乱下去，是无止境的乱下去，还有那个暴力的程度是真的一路一路的上升，大家出街是会怕的。唔敢出街食飯嘅，我哋係被付出呢種代價。 你見唔見到？譬如近排算係比較開始平靜翻少少啊？你見唔見到跡象？ 我個人嘅觀察咧，人數係可能係比之前係少咗啲，但係嗰個暴力嘅嚴重程度咧係高咗嘅。即係好似我亦都講過，即係早兩晚我睇電視片段，即係喺呢個地鐵站嘅入閘機嗰度。有市民即係同呢啲即係黑衣人士口角，係發生即係兩邊啦，有你可唔可以講啦，肢體碰撞，但係嗰支嗱唔係一般，我哋睇到嘅唔係一般嘅拳頭交啊、扯頭髮啊嗰種啊，我係見到個市民係俾人將個手捉住擺打橫放喺嗰個入閘機度，然後黑衫人咧喺上面咧係行形式咁樣咧，係喺上面咧係不斷咁樣咧係向下咧係攻擊咧，係想打斷佢嘅手骨嘅，即係嗰啲咧坦白講喺過去。可能我哋要睇一啲好血腥嘅一啲嘅電影，黑社會嘅電影嘅橋段裏面，你先會見到。 你頭先講個情景係喺邊個站啊？ 我唔記得咗邊個地鐵站，但係喺呢兩晚我自己睇直播嘅新聞片段裏面係親眼睇到。即係睇完之後，我嗰刻我係覺得係好擔心，點解而家喺我哋嘅社會裏面可以係發生一啲咁嘅場面咧？嗱，一個係個暴力嗰個升級咧，我相信啦，唔係講左中右，我相信大家都。覺得呢啲嘅其實要避免再係咁樣發生落去。嗱，如果係嘅話，我相信大家咩政見都好，係咪大家坐低一齊去解決問題，而唔係有 其中啲示威者一個好大嘅訴求咧，即係包括不同嘅光譜啊，和理非又好，或者勇武又好，都其實幾大家個共識咧，就係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佢哋認為其實個暴力嘅升級，亦都要睇埋其實警察嘅暴力都升級啦。咁你點睇而家仲有冇機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呢、這個似乎係大家即係比較即係示威者嘅比較大嘅訴求，比較共識。 咁講啦，其實訴求方面咧，其實係會一路，即係唔同人，首先唔同人有唔同嘅訴求。而當政府去做，可能去回應咗一啲訴求嘅時候，當然亦都會有啲人士咧係會不斷去添加訴求嘅。嗱，呢個情況係會發生嘅。我相信由當初。最初嘅時候咧，大家講係叫政府你暫時放低個，而家做翻條例啦。跟住叫撤回啦，後尾就加咗就話你要獨立調查委員會啦，甚至去到後期更加就係話我要見到雙普選啦。嗱喺社會裏面，喺近呢幾個月裏面，特別係唔同嘅人士係會有唔同嘅訴求。就算坦白講，我認為咧，你做咗第二個訴求都好，其實亦都係第三、第四、第五個訴求，甚至有第六個訴求係要求政府咧係做咗佢先至會停手嘅，一定會有呢啲嘅唔同嘅聲音嘅出現，但係。我想即係有一步大家要了解到就係，其實喺尋日政府喺行政長官咧就住嗰五個訴求，其實咧佢有逐點咧係好有好講好有誠意正面咁樣去回應，有啲點解佢覺得係做唔到或者唔應該做啦。我諗嗱，其他嗰啲我諗今日你未必有時間講，但你所講嘅呢一個嘅獨立調查小組嗰度咧，嗱，尋日你見到行政長官其實佢亦都交代過兩點。第一點咧就係話嗰個監警會裏邊咧會加兩位嘅我哋社會嘅知名人士啦，即係阿林。 你不如你聽聽你嘅意見啦嚇、你點睇啊？ 我會覺得就係話其實而家監警會過去以嚟咧都係處理呢啲嘅投訴咧，係咪一個冇用嘅機制先？嗱，過去裏邊其實係咪我哋都見到前嗰排都見到有一啲我哋比較觸目嘅一啲嘅事件，有啲警務人員 佢亦都喺監警會嘅調查工作之後，最尾係上咗法庭，甚至咧係受到刑罰，係要坐監。所以其實監警會係唔係話佢哋係冇做嘢咧？而家社會對佢嘅質疑係唔係一個公道咧？我相信大家真係細心啦。特別而家當咗啲海外嘅專家以及兩位嘅德高望重嘅社會人士嘅參與，其實我哋係咪俾個機會佢做完佢嘅調查工作，俾大家睇完嘅結果之後，你先決定？ 好，唔該曬你，多謝你嘅意見，張國軍。張國軍係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我哋把握時間聽聽電話裏邊陳先生嘅意見。陳先生你好， 係你好， 請講。 我想回應翻啊，頭先啊，民建聯啊，張國軍。佢頭先咧一開始就講到話呢個嗰、那個佢話用逃犯條例嘅撤回，咁就希望有部分嘅深黃或者藍色可以收貨。 佢諗住和李飛中間和李飛嗰啲收貨係 啊，係啦、啊。我想講，如果呢樣嘢係6月30日之前講啊，都還可以接受。 嗯、 我哋呢兩個月我哋見到啲咩啊？少女爆眼721同啲黑社會搭晒膊頭，然之後831無差別咁攻擊，甚至乎有人係而嘔白泡嘅，跟住然之後新屋嶺嗰啲人斷手斷腳，係有醫護人員出嚟係指證嘅，呢啲唔係誣衊嚟噶。我想問一下民建聯張國軍，你會唔會同呢一班做暴力嘅警察去割席？即係而家已經唔再係逃犯條例嗰個問題，係呢兩個月嚟我哋見到警察暴力濫權，甚至乎用黑社會黑力量去處理呢啲示威者嘅問題，甚至乎嗰個人問：喂，你個良心去咗邊度啊？然之後可以搏到佢六個人一齊搏到佢流曬血，頭破血流。然之後我哋睇住嗰個直播，嗰個人係明明係。 陈生，系啦，陈生唔好意思啦，我哋要听新闻啦，多谢你意见。 司学会香港分会会员，并向选举事务处申请成为资讯科技界选民。港交所期货及期权嘅电子交易系统出现接连问题，下昼两点起暂停期货同期权交易，收市后交易时段亦暂停。不过涡轮同牛熊证不受影响，衍生产品结算系统亦继续运作。有证券业人士认为，港交所下昼先至暂停有关交易，做法太迟，应该一发现问题就暂停。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强台风玲玲已经增强成为超强台风。在下午四点，玲玲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西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而家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坏车报告。咁较早时咧，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清咗长一阵噶啦。不过咧车龙系相当之长噶，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住七咸道南。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仲系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由于车多，香港仔隧道嘅北行线仲系间封紧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队到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过了九龙货仓，相当之长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在北角码头。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去油塘方向嘅龙尾喺星河名居，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啦，分别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太子道东接近油站。反方向去观塘，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嘅龙尾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在长沙环的长发街，因为要做紧急维修，近住佛教大雄中学一段现在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在丽景。汀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是车多繁忙的。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息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周末期间在机场太子地铁站港九不同地方发生不同的事。陈先生， 小朋友心智未成熟，但是你都叫他去上街，俾汽油弹佢嘅，我想同恐怖分子冇乜分别。 黄先生， 200万人上街，死都要通过呢条条例，先至会引发咁多人咁愤怒。呢啲系制度嘅暴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有咩绿色建筑？其实你身边唔少住宅、商场同写字楼都已经系绿色建筑设计，既节能又减碳，舒缓气候变化，亦令生活环境更舒适。今年香港绿色建筑周将会有城市定向、巴士导赏团、环保工作坊等。9月21至22号，约定你，即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睇睇啦。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元山。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琴日林郑月娥就所谓回应咗民间嘅五个诉求啦，其中真系做嘅就系撤回个修订吓嗰条法例嘅修订。咁啊，逃犯条例而家就真系准备咧，喺立法会真系开会嘅时候咧，就会政府咧就会有个程序就会撤销噶啦。咁啊，唔需要经过立法会议员再辩论噶啦。咁但系对于一个更加大嘅共识，就系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去查警方嘅一啲运作咧，咁就林郑月娥就话咧就唔会咁做噶啦。咁但系咧喺琴日咧亦都公布咗而家用翻监警会去调查啦。咁监警会咧就公布咗咧有一个国际专家小组成员名单。咁而林郑月娥咧亦都公布咧监警会会增加两位新委员嘅。嗱，我讲咗嗰个监警会个国际专家啦。黄元山，你见到就系五个噶，有五个外国朋友啦，咁啊分别嚟两个嚟自英国，一个就嚟自新西兰，一个去嚟自澳洲，另外一个就系加拿大嘅，咁啊分别都系喺各地咧，多数都系做一啲做惯一啲独立调查啦，或者系一啲研究公共秩序嘅一啲学者啦，或者系澳洲嗰位就系最高法院前法官啦，而呢个专家组就以一个喺英國嘅監察局、警察監察局嘅前總督察為首嘅，佢係專家組嘅主席。咁呢位呢位嘅主席咧，就曾經處理過英國2001年倫敦嘅騷亂啦，同埋英國 G20 峰會示威啦。咁就亦都研究過好多世界不同地方有關公共秩序嘅警務報告。啊，咁呢個似乎就係佢哋特登就係嚟到香港，五個人咧係去幫監警會咧睇下點樣去調查成件事嘅嚇。 似乎佢哋專家組呢度當然即係嗰啲專家就係好犀利啦，應該係嘛？ 睇睇個睇個名，睇個牌面咧，就都係應該做過下嘢嘅，唔係啲卒仔嚟㗎啦，肯定就嚇。 咁就當然嗰個大家而家討論緊嘅就係佢嗰所謂嘅 scope 啦，即係佢哋嚟能夠做到啲乜嘢嗰個工作範疇咁有個講法就當然佢只不過係攞會幫助 即係所謂審視同香港近期大型公眾活動相關嘅警務工作同埋程序，即係意味住你話同嗰啲近排所發生嘅事直接冇關又唔得嘅，即係佢會有相關嚇睇翻一啲，但係佢又唔係對啲事件直接嘅一個調參與，對不同事件嘅直接嘅調查。 係啊，因為本身監警會就冇調查權嘅。 係冇錯，咁所以呢啲專家能夠發揮嘅作用 again， 即係當然可能對成個程序啊，對所有嘅嘢可能會睇得仔細嘅，我相信嚇。咁但係即係而家討論緊嘅就係究竟佢哋能夠個成效。對而家即係社會關心，即係所謂誰是誰非啊，或者所社會關心究竟而家即係究竟who has done what 嗰樣嘢，即係能夠發揮個好大嘅作用，似乎就唔係佢哋嗰個scope 嚟嘅，佢 scope 就希望即係將來。如果再有做嘅時候做得更好，咁似乎係咁樣。 即係佢哋即係一路講緊嘅講法咧，就係其實而家嘅所謂監警會，即係佢全名就叫做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啦。其實佢就唔係去處理投訴嗰、那個，佢又唔係去調查嗰、那個，因為佢冇調查權嘅。咁亦都唔似得而家講緊好多人想成立嗰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佢係有調查權啦，有傳召權啦，同埋係傳召咗嚟作供嘅人咧，係要宣誓作證啦。咁基本上係一個比較類似少少法庭嘅程序。咁真係個權力係比較大嘅。咁但係監警會啦，一路點解好多人話佢係冇牙老虎咧？就係、是、因為佢根本就冇調查權嘅，佢係監察警方去睇下佢點樣調查，監察警方點樣去處理投訴。咁所以咧，好多人會覺得其實喺呢件事上面，即係監警會做到幾多嘢咧？啊，當然啦，今次咧佢哋係會用翻佢哋一啲條文咧，係可以睇一啲闊啲嘅嘢，而唔係逐單逐單投訴咁睇。佢可以唔係逐單逐單投訴咁睇，而係闊啲睇成個運作係得嘅。咁佢哋都會做嘅。咁但係個問題係，究竟攞到幾多證據咧？警察有幾合作咧？等等咧，都唔係好清楚 嚇。即係驚嗰個似乎關鍵位就係做咗之後，唔係話冇用啊，而係話能唔能夠回應到即係部分社會嘅一個強烈訴求啊嘛。 係啦，咁啊，因為即係大家都好關心，即係而家亦都係好多而家示威者裏邊都會係最大嘅共識係希望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咁嗱，林鄭月娥就講明就唔做噶啦。咁但係咧，琴日咧亦都宣布咧，監警會有兩名嘅新委員去加入嘅。咁包括咧就係林定國啦，林定國咧係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而家係消委會主席。咁另外咧就有余黎清平啊，余黎清平咧喺60年代中嘅時候就入職做政府嘅行政主任啦。咁後屘咧係一路做過市政總署嘅副署長啦。咁喺70年代嘅時候都做過，即係幫手做過廉政公署嘅一啲工作啦。咁佢喺過去2001年到2010年咧，係做過申訴專員嘅公署嘅副專員啦。咁嗱喺電話裏邊咧，係余黎清平喺度嘅。你好，余黎清平。 你好，你好，大家好。 余黎清平咧，亦都做過教育處嘅處長啦，而家就係監警會嘅委員。我想問下你對於即 係唔好係叫 Helen 得㗎啦。 係咁你對於嗱而家係做監警會一個新委員咧，你期望有冇啲？你覺得好需要做嘅嘢，你想發揮到嘅？ 嗱，我最希望咧就係能夠即係將我過往嘅經驗咧，同埋自己有嘅技能咧，係能夠發揮得到喺個監警會嗰度。我相信得過特首同埋梁主席咧，係叫我去嗰個監警會，都係希望能夠我認到我自己嘅經驗同埋我自己一向所做事嘅嗰種態度咧。咁我個人冇咩特別話，因為我都未入職嘅，所以我冇話特別覺得嘢應要執行，因為 係唔好意思啊 ，Helen 啊，楊麗清平啊，你個電話好似有啲窒下，好犀利，聽唔得清楚你講嘢，可唔可以換個位咧？係。 我而家已經企喺我認為最好嘅位置。 好啦，好啦，好少少，好少少，係。 好啲係嘛？係。 因為咁啊，因為嗱，過去嘅兩三個月咧，大家知道即係警方嘅一啲做事嘅方式啦，引起咗好多人嘅不滿啦。咁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警方喺不同嘅場合裏邊，佢哋嘅一啲處事嘅方法係有問題。咁你自己睇到會唔會覺得有啲乜嘢你會比較關注嘅？ 嗱，我覺得咁嘅，我先講一下咧，就係逢親係有暴力嘅咧，係過分嘅暴力咧，普通暴力都好，但係尤其是係過分暴力咧，喺邊一方面嚟到去啟動嘅咧，我都係唔贊同嘅，因為我哋香港係一個和嘅，我係自由啊，我平和嘅地方，根本暴力係唔應該發生喺我哋香港裏邊嘅，咁所以你話警方曾經有使用過暴力，但我覺得咧，我哋唔係應該淨係睇一邊咯，應該睇全面。即係究竟點解佢會有呢種嘅策略咧？點解佢有用呢種咁嘅行動咧？咁我希望咧喺監警會做嗰個調查嘅時候咧，係都係微觀咧全面嘢睇咯。 一路以嚟咧，有好多人係有好多人唔滿意監警會。去做呢件事係因為咧，佢冇調查權啦，佢亦都冇傳召證人嘅權力啦。一路以嚟俾一個冇牙老虎嘅感覺咧，都幾多人覺得係嘅。你自己覺得你入到去有啲乜嘢方法係真係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 嗱，我覺得係咁嘅。我自己睇咧就係當然監警會的確上係有個局限，但我睇得到咧就係話主席梁定邦先生佢係已經係成立咗一個特別嘅專責嘅小組，即係一個小特定嘅工作嘅。咁而呢個咧就亦都加咗五個資深嘅海外嚟嘅顧問咧專家。咁我知道咧呢、這個特別嘅小組或者委員會咧，係佢呼籲緊希望有心嘅人士咧係向佢哋提出資料嘅。咁喺呢一方面嚟講咧，亦都有。局部是可以彌補了監警會自己本身的局限咯，即我覺得未必能夠全面能夠填補，但起碼都有起產生到一個作用喺度。 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即係監警會裏邊嘅委員咧，亦都有好多人覺得係即建制派比較多啊。頭先你講主席梁定邦啦，但係三位副主席咧，其實都係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嚟嘅。你自己覺得會唔會俾人一種唔係咁公平嘅印象？ 嗱，人哋嘅印象係點咧？即係呢啲一定要唔可以由我或者任何人代替佢哋講佢嘅印象係點。不過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就咁嘅。但係凡一個應承咗願意去投入某一個嘅委員會嘅人咧，我相信得佢都係當佢委任嘅時候，佢好清晰嘅了解。我自己就係咁噶啦，就清晰了解佢嘅。你委任嘅時候，你係以自己個人。私人的身份去投入那個職位的，於是乎你所給的意見是你自己個人的意見，不是說背負著黨啊或者哪個團體的任務的。那在我自己個人來說，我從來是沒有政見的。如果大家知道我的公職的紀錄，我是素來辦事都很嚴謹，也都很公正，我是全是公私分明，是大公無私的。我希望我是能夠做得到這一點，不論在監警會也好，在廉政公署也好，或者任何什麼機構都是一樣。我在那個申訴專員公署的時候都負責很多的調查，我都是一樣秉承這個態度去做。我覺得一個人不論是做調查也好，在對人對事也好，都一定是要有一個誠信和有一個公正。 Helen， 當然你都未開始真正在監警會的工作啦，咁所以都未有看到很多資料啊、資料嘅嘢咁樣。咁但係即係都作為好似普通市民咁，我相信過往兩個月、三個月都有睇電視啊之類嘅情況，咁都明白你對即係暴力嗰、那個兩邊暴力嘅睇法。咁但係想問下，因為好多人對警察特別關心嘅就係有幾件大型嘅事件，即係譬如721元朗嗰、那個。襲擊事件啦，咁樣對於警方嗰、那個處理嘅方法之類，即係作為你睇電視或者喺普通睇到呢一類嚇，即係當時候都即係大家都見到嘅場面，你個反應係點樣？ 其實應該係咁嘅。我除咗睇到有啲報道咧，係話警方有點樣施暴啊，但另外一方亦睇到另外一邊話嗰啲黑衣嘅。抗爭的人士亦都有不少的行動咧，係不容於我哋社會人士嘅。咁所以即係兩方面都好，邊方面有行動嘅，我都係大家都係 應該接受。我個人嚟講就係覺得好心痛嘅，因為我覺得而家有好多地方，不論係公共嘅設施也好，交通也好，或者經濟啊，冇啊，我一個土生土長第二代嘅香港人咧，睇到係非常非常之心痛，甚至可以講話係心碎嘅，因為咧，我覺得而家年輕人係將來我哋嘅棟梁台。而家如果香港繼續係咁樣消沉或者沉淪落去的話咧，害得到嘅承擔嗰個惡果嘅咧，將會我哋將來呢啲好應該係有為青年係我哋嘅棟梁材咧，我係為咗佢哋咧係覺得好哀痛同埋 係啊 Helen。是啊，刚才黄元山问呢，就是7月21号元朗站嗰度呢啲白衣嘅人呢，其实喺画面上好清楚嘅，就是有一班人喺地铁站打人，跟住警察嚟到，有啲就走咗，有啲就同佢搭膊头，係见到㗎喎。 我 係 啲有啲白衣人呢係有冲击，但我亦同样地睇到亦都有互相被打或者冲击嘅。咁甚至乎我見到有人咧揸住啲嗰個防火嘅喉嚟到射啲水出嚟先。咁第一我唔係啲咩係好片面去談論去或者去睇一件一個事件嘅。我亦都未曾有正式即係睇得到全面嘅嗰啲嘅資料。我係覺得如果我而家係咁樣任意去批評咧，係對邊一方面都係唔公道。 系，我想问下袁丽清平，我想再问多次咧，就系 道理我都系唔赞成，亦都系觉得唔能够接受嘅。 我想问翻一次，你刚才讲你从来冇政见啊，有好多人会觉得你其实系帮林郑月娥助选噶嘛，嗰啲算唔算政见咧？ 嗱，我唔系真系同佢助选，佢当时咧系叫我咧系做佢嘅资深嘅顾问，咁而资深顾问嗰个角色咧系局限咗，只系俾。對於有任何嘅意見咧，唔係政治嘅意見。其實我最主要俾嘅意見係咩？係教育，係教育方面。除此之外咧，除咗教育咧，我曾經係都有俾過另外一個意見，就係、是社會福利，對於老人福利嗰方面。除咗呢兩方面之外咧，我從來並未曾有，佢亦都冇要求過我俾任何嘅意見。 嗯， 係我主動俾過呢兩類嘅意見俾佢啫。 係，明白。 Helen頭先咧，系，头先新闻之前有个听众打上嚟咧，就佢形容而家嗰个情况就系、是、大家就唔系净系讲关注嗰个所谓逃犯条例嗰个问题啦，已经系牵涉到最关注就系嗰个所谓警察暴力嘅问题。当然头先你讲就边方面嘅暴力都唔好啦，咁但系似乎而家喺对于某一批嘅市民嚟讲嗰个。警察暴力即係嗰個似乎個問題唔係能夠話單方面就即係話兩邊各打五十大板就能夠去能夠解決嘅一個問題嚟嘅喎，係咪？ 係，咁我希望就咁嘅，因為特首咧，佢喺個公開琴日公布嘅時候咧，佢唔係淨止話係撤回嗰個法例個草案啦。亦都除了講話加增咗兩位嘅委員喺個監警會之外，即係因為佢話工作太繁重啦，應該加多啲人咧，就人多好辦事咁啊。咁就除此之外，佢有兩項嘅主動嘅動作嘅，一個就話佢嘅團隊咧係會落區去同大家直接溝通，呢個係佢一向以來做咗咁即係由開始到而家咧，都係好希望能夠達成嘅一個意願。第二咧就係佢話佢希望去深切去揾啲專家嚟去研究一下香港深層次嘅問題。嗱呢兩樣咧，我覺得任何一個政府有承擔嘅愛民嘅父母嘅政府咧，都係一樣應該要做嘅，而我係非常之贊同。咁當然你話佢所做嘅嘢未夠咧，咁。乜嘢先至够咧？一步步嚟咯，我希望。 嗱，咁你到而家你觉唔觉得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啊？除咗睇警察之外，可能睇埋成个风波咁样。 首先，即系我只系能够我听得到政府系个解释啦。佢就话咧，因为已经有咗个现行嘅机制，而呢个机制亦都系一个独立嘅法定嘅独立嘅基础先。我自己个人嘅感觉就系咁嘅。嗱，我讲系一般，未必系绝对，但系一般而言咧，我记忆中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咧，一般而言就係喺一啲事件發生咗之後，事件平息咗啦，然後咧就去搜集 比較全能夠搜集得到全面嘅文件又好、圖片又好啲證據啦。但最重要就係、是，如果你要傳召一啲相關嘅人士嚟到俾資料的話咧，我知道過往嘅做法一般而未必係絕對啊，而咧都等樣樣平息咗，大家咧係沉澱咗一陣，然後就再係可以召見啲有關人士。咁如果喺而家嘅情況嚟講咧，係有啲我相信咧，如果相關人士如果大家去見面啊，俾資料咧。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 即係你覺得是不是平靜了之後可以想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係咪咁嘅意思？ 我如果我記憶都冇記錯的話咧，我記得梁定邦主席咧曾經就話，佢話當佢監警會係做咗個報告出嚟，有咩建議咧？佢話如果大家仲認為有所應該要跟進方咧，當然政府係要考應該要考慮一下有咩。 好好好好，唔好意思啊，都系系窒得好犀利，窒得好犀利。我哋讲到呢度啊，唔好意思，袁丽清平唔该晒，系袁丽清平咧系，拜拜，系监警会嘅新嘅委员啦。咁佢亦都系以前做过教育处嘅处长啊。嗱，咁讲到呢个究竟几时或者以后仲会唔会成立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我觉得呢个都好吊诡嘅一个问题。即系啊，刚才阿袁丽清平或者其他人都讲过，未平静就唔可以成立。咁但系。个问题系而家好多示威者会觉得你唔成立就唔会平静，咁点算咧吓吓？咁同埋系如果要而家嗱开展咗监警会嘅工作，可能都系可能成年之后先至有一啲初步嘅报告，根据以往佢哋嘅做事嘅方式，咁即系你如果你等佢哋有报告睇下掂唔掂先再谂嘅话，咁已经即系明日黄花噶啦，唔知发生咩事噶咯。 同埋張講嗰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而家都有幾派嘅講法，有一啲就係話唔排除之後可以做，咁你講亦都可以有人講就係話，平靜咗之後就做，咁即係其實有啲講法係有少少唔同嘅。其實到而家似乎即係大家嘅講法究竟係我只覺得就係未好清晰嘅嚇，即係似乎從來都未必有人話。是话一定不做，但系又似乎话咩条件底下做咧，又唔系讲得好清楚咁样吓。 同埋亦都有好多人话做都唔系净系查警察嘅，除咗查示威者，可能仲查埋成件事成个社会背景，讲下点样去睇成件风波，咁呢个其实有好唔同嘅事嚟噶咯吓，咁所以到而家睇嚟就系即系最少短时间内。政府唔會做啦，咁而政府咧，亦都即係林鄭月娥今日嘅記者會裏邊咧，都解釋就係點解你委任啲新嘅委員又冇泛民嘅，咁佢嘅解釋就話喺而家咧就唔適宜咁立場先行嘅情況之下咧，監警會成員應該更加中立、持平、客觀，咁認為咧冇政治背景嘅人咧就較為適合。咁我一見到佢呢句咧，我又諗起即係嗰三位副主席啦，其實個。都是又是政協啊，又是即係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咁佢哋有政治背景㗎，咁點算咧？嚇，咁係咪不如佢哋唔好做咧？嚇，不如翻嚟慢慢再傾啊，聽新聞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立法会复会后，保安局局长会直接宣布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并不涉及议员发言辩论或投票表决。他重申，应该利用现有监警会的机制处理有关警方问题，而并非另设委员会调查。有关报告会全面公开，政府必定会认真跟进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对于外界质疑政府的四项行动是为实施紧急法铺路，林郑月娥说有关揣测并不正确，她强调非常愿意直接听取来自不同阶层的市民意见，不存在偏听，亦并非为施政报告做动员工作。被问到今次撤回修例是她抑或中央的决定，林郑月娥说过去两个月的决定都是由特区政府提出和落实。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的四项行动中，包括她本人和所有司局长落区听民意。一批银发族在特首办外请愿，邀请林郑月娥出席星期日在遮打花园举行的公开讲坛，并希望她在明日早上十一点前回复。代表谭国新说，撤回修例只是五大诉求之一，香港人不会收货，又批评林郑月娥作出撤回的决定太迟。他又不满警方过分使用武力，监警会即使加多两位新成员仍然是无牙老虎，重申必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强调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被问到如果林郑月娥不出席论坛，会否有进一步行动，谭国新话：咁意味林郑月娥食言，不愿意同市民对话。裁判官早前颁布保护令，要三名八月底在深水埗被捕的青少年入住屯门儿童及青少年院舍，以待索取社署报告。其中一名青少年的家人入禀高等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要求释放他，并入禀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批准将那名青少年由儿童院释放。案件在9月27日再讯前要遵守宵禁令，要他在晚上十点到第二日早上六点留在家，亦不能参与非法集会和活动。事发在八月二十九号，有人聚集在深水埗警署外，警方驱散期间拘捕多人，包括三名青少年。警方表示，昨日有人在港铁宝林站袭击休班站长，以及包围旺角警署，共拘捕四名男子，涉嫌非法集结、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串谋袭击和非法禁锢。警方由反修例示威活动到现在，总共拘捕1187人。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说，连日来有人匿名指控被捕后受警员非礼和强奸，亦有人指控警方在示威活动中投掷汽油弹，以及警员在太子站打死人。他说警方全盘否定相关指控，认为指控非常严重，需要证据，亦不止一次呼吁受害人和家属提交资料，还双方公道，不应该匿埋在口罩后面指控警方。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日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铜锣湾避风塘。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有意外，龙尾铜锣湾避风塘。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就近观塘绕道丽港城对开。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交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二道。咁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咧，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一段亦都系挤塞嘅，咁车龙就排到培正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近丽景。 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車龍尾丁九橋，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車多繁忙龍尾近美林村。另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埔鐵路碼頭，因為早前曾經有意外，意外雖然清理好，但現在大交通都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天富海灣。咁啱啱收到一單最新嘅消息咧，就係丁九橋去屯門方向，咁橋面嘅快線有意外，現時一大擠塞嘅，咁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就係丁九橋去屯門嘅橋面快線有意外。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各位听众你好，好久没见，我是李炳文。 夜到难何再倚，不封我迎头再遇。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铿， 还有我李炳文 手下留情。 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ICO 區議幣是不是那麼的泡沫，話爆瞬間沒有前途，平台沒有普不安穩，風險高，黑客令你損失有排造，股息有高低跌落嚟，就沒有計區議幣並沒有實體信不利，完全靠估諗清楚，只好欺詐陷阱，你跌損見痛途。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提提你，投機易選手，不識不要買，詳情即上 thechinfamily.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元山。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天評論員是黃元山，我們一路講緊就是特首昨日公布的所謂四個行動啦。咁對於好多示威者的最大的共識就是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林鄭月娥就講到明啦，就唔應該另設獨立調查委員會。咁而家咧就應該都係嗰句啦，就係交翻俾現行既有機制，就係監警會啦。咁所以，大家收唔收貨呢？咁睇到喺網民方面呢，咁有啲嘅少少都唔知係咪笑話啦，都唔係幾好笑㗎。咁就係話，咁啲網民就有啲就做晒圖，就話咁我哋都釋出善意啦，咁原先嗰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咁而家就四大訴求缺一不可。咁睇嚟呢事件就冇咁快可以平息，咁但係會唔會有部分人都覺得可以收貨呢？又或者有啲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裏面呢有陳小姐㗎。陳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請講。係。 是，咁我係啱啱畢業嘅大學生嚟嘅，咁呢幾次嘅和平集會其實我都有去嘅，咁都睇到好多嘢。咁其實你話今天或者昨日咁啊，特首佢哋出嚟澄清咗啦，亦都話啊監警會增加余女士啦。咁亦都一路我都有聽節目，其實我同意就係本身監警會入面嘅人已經有政治立場，我哋年輕人點樣再相信你？是可以用一個持平的角度呢，而且余女士到今天她才知道原來她已經是被正式任命的，即是一個已經是任命了她是做監警會成員之一的人，她原來她今天她才知道的，即是不是另一個節目主持人提醒她，她都不知道的，那我們怎樣？咁另外林太成日就話要走進社區同我哋啲年輕人對話啦，或者可能啊唔同建制派議員都係要同年輕人對話啦。咁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從來或者喺我嘅圈子或者喺我哋大學生呢一輩，我哋係冇被邀請過去被溝通呢一樣嘢。我哋嘅資訊都只係佢喺電視上面話哦，佢哋要走。 佢話遲啲會傾㗎，遲啲會邀請㗎。譬如話喺個社區會堂啊。 前到而家已經一直都話要同我哋年輕人聯絡啦，已經唔係今天講呢樣嘢啦，係啊，以前都係噶，即係無論你話五年前嘅雨傘革命，佢都話同年輕人傾嘅，但係一路其實佢斷咗咯，一路都係佢講話俾大眾聽，話俾可能我哋啲爸爸媽媽，話俾各中層 中產階級人士聽，哦，佢哋同年輕人溝通咗，或者佢哋會聲稱話年輕人同佢講。 陳小姐，嗱，橫掂有機會啦。而家我當即係政府有人聽緊嘅嚇，望住嘅，有乜嘢同林鄭月娥講咧？喺度講咗佢算啦嚇。 首先咧，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呢一樣嘢係我哋堅持嘅。政府或者林太成日話我哋搞亂社會，我可以話俾你聽，社會唔係今日先亂，一直以嚟。無論在大專的層面上面，我們看到有很多白色恐怖或者很多紅底的地方，今天我們做的事只是將這件事掀開。 可不可以說你見到的事是什麼？白色恐怖紅底的事是什麼？ 其實我讀的那間大學呢，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學生已經是內地的學生，那個不平衡的數目是你很驚訝的，即可能說有一半的學生都可以是內地同學。咁而呢啲嘅同學可能會要求喺上堂裏面要用普通話去講，即係你知道，但係我哋會用一個英文嘅作為一個教學嘅語言，佢哋會話因為聽唔明，要用英文，去用普通話，即係然後但係係妥協嘅，即係你會見到呢一樣嘢係點樣一步一步，我哋一啲以前堅守落嚟或者一啲嘅我哋認為理所當然嘅嘢，佢哋係慢慢逐步摧毀緊我哋，而我哋一直其實都有反抗住。只不過今次是咁多個不同大學的年齡層，由當年五年前可能我仲是一個中學生，到到今天我哋呢個中學生長大成大學生，我哋有更大的能力去企出嚟去話俾個政府聽，無論是大專裏面或者可能我哋工作上或者一啲好多嘅機構，其實都已經染紅咗。 我想問咧，你覺得係因為內地生多咗，所以染紅啊？ 其實唔止嘅，我覺得係好多管理嘅人員咧，我哋發現例如各間大學一啲嘅校長背後咧，其實都已經係一啲嘅政委係即係政協係做一啲嘅校監校長，例如嶺大佢哋嘅校監係何君堯先生啦，即係其實係一啲好以往我哋會係一啲係教育專業嘅人員去做嘅，但係而家慢慢地呢個階層已經變咗，唔係去睇佢嘅 education background， 而係睇佢嘅政治取態咯。 陳小姐，唔好意思，我問多你一個問題，因為我哋呢個節目咧唔係好多你呢個咁後生嘅朋友打嚟， 其實係嘅，係啦，好多人想打，但係打唔通，係 咩？ 係啊， 咁啱嘅啫。 嗱， 我想問你啦，你話你參加個和平集會啦，但係你見到嗱，你見到而家有好多比較勇武嘅譬如有人會喺地鐵站嗰度打爛啲入閘機啊，你自己會覺得你點睇呢啲行為？ 我本人係不割席嘅，反而我要睇嘅就係點解我哋要做咁嘅行為？點解我哋和平集會，我哋去嗌口號，冇政府唔聽？點解一定要去到我哋要做呢啲嘅行為，然後你先至去編落去話哦？你哋班學生仔啊，不務正業走去做呢啲嘢。其實由頭到尾，我哋嘅初心都係好清楚咁話俾你聽。係啊，咁如果你話我呢啲嘅行為係咪搞到政府亂，咁警察嚟搞到我仲亂啦？我住嘅地區就係、是好多好多深南地帶，咁附近都係有警察宿舍啦，咁就不停咁騷擾。咁我覺得如果你去邊示威者嘅話，係唔公道咯。 好多謝陳小姐嘅意見啊，黃元山點睇咧？即係其實對於呢位都應該係讀緊書嘅， 佢啱啱畢業， 係啦，啱啱畢業嘅同學嚇。 係當然就我同你話齋，應該首先就話有個講法就話年青人嘅訴求都已經係震耳欲聾啊嘛，係嘛？即係其實我諗即係頭先打上嚟呢位朋友，其實講嘅亦都唔係一個大家想象唔到嘅一個即係處境啊、情況啊、心態啊，即係喺亦都即係我唔知佢係咪親身經歷過話喺上，因為報紙都有賣啦，就話上堂話佢即係要求教授係用呢、這個普通話去講咁樣，咁但係嗰個係個別例子定係一般性例子定係即係呢位聽眾朋友自己親身經歷過呢啲咁我諗呢啲都係即係其實當然你可以話係已經係 more than 我哋今日個討論頭先講話呢位朋友講五大訴求係咪頭先講嘅例子已經係 more than。嗰五大訴求，即係包括頭先佢講嘅佢喺學校園經歷嘅嘢啊，校園見到嘅嘢啊，或者佢嘅一啲感受同埋諗法啊，咁我諗呢個都係反映咗即係不少人嘅心聲啦。 即係其實講緊嘅係可能好多人覺得以往嘅生活方式喺度改變緊啦， 咁呢一種都唔係呢啲訴求裏面㗎啦，咁所以唔係五大訴求裏面呢，起碼就係、是、係啊，咁啊、大家點睇？打電話嚟1872311，啊，跟住係劉女士啊，劉女士你好，係請講， 係你好， 係 兩位主持啊， 係。 系我自己本身系喺大专嗰度教书嘅，咁即系琴日宣布咗撤回之后，其实今日见到啲学生啦，咁都有即系问下佢哋自己点睇啦。咁基本上我问嘅咁多学生咧，即系都系唔收课嘅，个原因系因为佢哋觉得伤害已经造成，其实一切已经太迟啦。即系而家呢个阶段去讲撤回，其实对佢哋嚟讲咧，已经唔系好能够满足到或者系补偿到，即系呢段时间佢哋即系所谓失去好多，即系啲手足啊，出现有好多警民冲突嘅状况。即系我谂对佢哋嚟讲系觉得都即系唔足够啦。即系总之喺佢哋嘅角度， 系你感觉咧嗱，之前有啲人讲话。喂，放完暑假啦，佢哋要读书啦，翻学啦，就冇咁多人出嚟啊，或者系平静翻啲噶啦。你见到系咪有咁嘅可能？ 第一咧，我想讲，其实基本上咧，以我了解，好多即系有参与呢场运动咧，其实年轻人好多都系冇真正放过个暑假嘅。即系我好坦白讲，咁你话佢今次宣布咗之后，会唔会令到会平静翻啲咧？咁我暂时睇唔到，即系 at least 我自己嘅学生系佢哋会。凋淡咗或者唔再去关心呢件事，我谂都冇乜可能噶啦，因为即系对佢哋嚟讲，真系个心情上有好多嘢系已经好难愈合啊，即系严重啲讲唔系平复咁简单，系好难愈合啊。咁我亦都见到我自己有好多学生，其实佢哋系真心爱香港，所以佢哋会参与好多嘅唔同嘅活动啦，或者系佢哋会出嚟参与游行啦，咁所以 可唔可以分享下，即系佢你啲学生佢有冇即系喺个罢课嘅情况系点样啊？会唔会话即系之前或者而家或者未来嗰个部署系会你睇到嘅观察系点样？ 嗱，我就睇唔到即系其他人，我睇我自己系咧，我就啲学生其实佢哋都系好理性嘅，即系佢哋都好清楚知道咧，其实罢课咧，佢哋9月2号嗰日，佢哋绝大部分都有去，即系入到去中大咁样嚟到去支持嘅。咁我谂嗰个嘅聚会系对佢哋嚟讲系好重要同埋好难忘啦，因为佢哋好感受到喺嗰度有个支持，有个力量嘅。咁今日已经星期四啦，咁其实星期二、三、四呢几日咧，其实我都知都。超過一半的同學其實都有翻嘅，係啦。咁因為一來我哋學校做咗啲措施啦，咁有啲嘢可能幫得到佢哋，所以佢哋都可以自己去做一啲適當嘅安排咁咯。 好啊，好，唔該曬你，劉女士，劉女士唔該曬。跟住謝女士啊，謝女士你好，請講。 係你好，係我想講一講咧，就係即係經過咁多個月嘅示威遊行啊，嗰啲咁樣啊，咁我。即係覺得好痛心，因為點解即係香港搞成咁？但係我最痛心咧，就係話點解即係嗱可以有人想拍低即係示威者？即係我相信佢哋唔係有心嘅，而只不過可能佢哋覺得啊好好奇啊，想影相啊咁。呢個而家大家都做緊噶啦，就算食嘢都係咁樣影噶啦咁樣。而但係示威者佢哋對影咗佢哋嘅人要求佢哋即係。delete 咗啲相啊，或者甚至乎即系捉住佢嚟打咧，咁呢个系好无辜嘅。大家都见到上一次喺东涌地铁站，嗰两个男士，一个俾人咁样即系打嚟打去，另一个就仲一惨，佢摆只手喺佢个入闸机嗰度，然后跟住攞个手，即系佢个示威者用个手掌嚟咁戳佢只手。 系， 即系我唔知、那個。 东涌嗰次啦，系啊，头先阿张国军都讲过啊嘛，系啊，系啊，东涌嗰次啦吓。 係啦，即係我覺得你哋遊行示威或者係點，係應該即係用和理非呢個心態去做。第一、第二就係話，如果大家係一個好平靜嘅心態去做嘅話咧，我相信即係警察亦都唔需要即係做用到武力咯，因為大家都有睇電視，即係警察係真係有俾時間佢哋去走啊，或者去散去，或者甚至乎有啲係冇有個示威的申請他都給你們走、即是大家去發洩這個情緒，政府他不去回應或者去答應這個五大訴求，這個是另一件事咯，即我們希望大家可不可以平靜一點、不要做那麼多暴力的事，然後即去坐下談一談、 我希望呢個社會回復翻平靜，因為我相信大家今日都可能見到其中網上又話有個人又話，我見到新聞啲片段咧，我好憂鬱啊咁樣嗰只咧。我話你聽，唔係得佢一個憂鬱，我哋大家都好憂鬱。 嗯。 點解會做到咁嘅情況？而好似係無止境咁，仲要繼續落去，仲要蔓延到去學校嗰度。 嗯。 大家都係要翻去學校讀書，但係如果連中學生都去到呢個情況咧，就真係好嚴重噶咯。 所以似乎你係會即係都支持今日特首嗰四個行動係嘛？ 又唔係話 100%。支持嘅，只不過我覺得就係話，如果有啲嘢佢係暫時做唔到咧，大家俾啲時間佢。 嗯。 但係示威者唔好再升級啦，因為咧，你知道，佢哋升級，佢係去阻路咧，係令到成個交通癱瘓曬，令到好多無辜嘅市民咧係翻唔到工，去唔到你想要嘅嘢。尤其是我哋屋企自己都有老人家，因為咁嘅情況，我就係見到啲老人家係要一係就坐地鐵，一係就行餐網，因為啲巴士啊嗰啲全部改曬路，地鐵佢哋有可能去唔到咁樣。 明白。 咁即係佢哋如果真係要去即係有訴求嘅，咁有好多途徑嘅。如果政府真係唔聽嘅，都不至於即係要升級到咁嚴重咯。因為其他國家都係有示威活動，但係佢哋唔會話去到即係拖得咁長啊，或者係嗰個暴力。 其他國家一早應承咗噶啦，如果咁多人出嚟抗議，我相信啊嚇，即係佢哋會做咗好多嘢噶啦。喺香港即係唔係國家啦，就係正正即係香港呢個城市係好特別嘅。好多謝啊，多謝啊劉女士啊。咁啦，即係剛才都聽到好多不同嘅聽眾嘅電話啦，即係謝女士啊，唔好意思啊，咁就我諗都表達到即係唔同嘅階層、唔同嘅意見都聽到。其實真係你話喺其他地方點會有一個咁長嘅一場運動，一路都係越嚟越升温，係真係好少有嘅。好多人話，如果喺其他地方發生啲咁嘅事，個政府倒咗台啦，或者起碼都換咗幾個部長啊，幾個國員啊，都應該換咗或者應承咗示威者嘅訴求㗎啦，係咯。 即係我諗，即係似乎即係有共通地方，大家對面對嘅情況都好痛心啦。但係有痛心於不同嘅嘢啦嚇。咁但係對於香港整體嘅情況，我諗大家都係痛心嘅。即係無論係邊個陣營、邊個階層，似乎呢個即係一個共通點啦。咁點樣喺當然，但係痛心嘅對象同埋原因都不同嘅啊。咁但係大家都知道香港係希望係有所改變。善啦嚇，咁即係咁所以點樣能夠有一個行走落去下一步？我諗都係而家好多人係嘛，即係都係希望揾緊嘅方向同埋答案啦。 繼續聽大家嘅電話187231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这个题目咧，非常之刻画香港现代嘅人嘅心情啦，叫做集体精神病。嗱，听听两位医生嘅解释咧，佢哋系黄惠康医生同埋黄忠显医生。咁啊，当然咧，我哋主持系邓达志同埋小弟刘天赐咧。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在2019年1月1日推出，市民每月的公共交通开支如果超过400元，政府会为超出的部分提供25%的补贴，上限是300元。计划涵盖多种公共交通服务，用八达通支付的交通费同登记咗的指定车船票都计，仲有好多领取补贴的途径，详情请浏览 ptfss.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仲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听听听众的电话。周小姐，周小姐在电话里面。 你好， 是请讲。 其实即是撤回那个条例，其实我们觉得是未满足，因为呢其实现在演变到这几个月以来，即是警方的滥暴啦，还有暴力啦，还有特首纵容那种用一个止暴制乱的一个方法去处理 家嘅即係市民嘅不滿咧，其實係根本係冇意思，同埋只會繼續做好多製造亂啊！嗰個制亂係製造嗰個制咯，同埋係因為警方嘅濫捕咯。咁所以即係其實，如果你只係善意地，你話釋出善意去撤回條例，更加需要嘅就係要去停止警方而家用嗰種所謂嘅止暴制亂啊！因為其實警方出現嘅時候就會更加混亂啊！即係你睇到即係 live 嘅時候，即係一啲普通嘅市民都冇差別地去被 攻擊。我想問啊，咁啊，周小姐，你覺得咁即係？示威者呢一群人呢，其实应该仲有啲咩可以做呢？刚才有位小姐就觉得，就算不满都好啦，唔好再咁暴力啦，或者即係佢都想，大家都可能好多人想安静返啲啦，你点睇呢？ 完全明白頭先嗰位聽眾所講嘅，因為其實都係我哋大家嘅心願。但係問題呢個心願咧，係我哋市民即係諗嘅啫，就係除非係政府釋出真正嘅善意，例如即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同埋即係停止即係警方所使用嘅即係暴力咯。因為譬如我哋每一日聽嗰啲嘅即係警察所講嘅嗰啲記者招待會，其實真係我哋都唔知信幾多，同埋你話用監警會，究竟要等幾多年，我哋先至得到個真正的答覆咧，沒有真相的時候，個社會其實個傷口很難愈合。你話即係叫啲即係年輕人點樣去停咧？唔單止年輕人，其實一班嘅和理非嘅中年嘅，其實我哋都好心痛，我哋都好想停啊。但係問題係政府真係需要去調查，唔係真係而家嘅監警會咯。 好多謝周小姐嘅意見，跟住仲有黃先生，黃生你好，黃生 係你好，兩位好嚇。我想講咧係第一點咧就係、是對當下香港的政局的情況咧，我哋而家嘅討論咧，好多時咧都入咗當局者迷的情況。咁咧就係、是除咗本地的事件，即係原因啦，即係嗰啲社會嘅問題啊、矛盾啊、近因啦、呢、這個逃犯修訂條例啦。咁、一個好重要因素咧，就係、是、一啲即係外部勢力嗰個介入啦。咁其實呢件事都好明顯係有顏色革命嗰個嘅情況嘅。 点睇咧？你见到啲咩证据？ 如果有，其实有好多嘅，有好多嘅， 例如咧， 嗰啲示威者佢用嘅手法啦，背后嘅组织啦， 例如咧， 例如佢哋通讯嗰啲手号，嗰啲嘅手， 嗰啲存在咗十年噶啦，系啊，嗰啲网站啊 ，Telegram 啊，嗰啲存在咗好耐噶啦，嗰啲系全世界任何人都用得噶。 唔係，但我覺得咧，就係、是、如果係淨係單純係啲本地嘅事件，係唔睇一啲即係外部嘅力量嘅影響咧，就係唔公平。 唔係，我諗外部力量咧，幾時都想影響我哋嘅，但係示威者係咪受佢影響，就可能係另一回事啦。多謝黃生嘅意見啊，黃元山喺度啦，咁我都想最後剩翻少少時間啦，嗱，因為林鄭月娥咧，佢提議嗰四樣嘢咧，四個行動啦嚇。咁其中一樣，我覺得關你事嘅，就係佢話會邀請啲社會領袖啊、專家學者啊，就社會深層次問題做啲獨立研究同檢討啊。嗱，黃元山咧就做緊即係智庫噶啦，咁都做好多呢啲研究嘅。喂，林鄭月娥聽唔聽你講嘅啫？ 我兩個感覺啦，有個講法就係話，其實有咗好多研究咧，都有答案，不過咧個執行上邊。似乎就執行唔到，包括可能有啲面對住有啲不同既得利益啊，咁譬如你話，香港醫生唔夠，醫療系統冧當咁樣，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點樣揾一個兩全其美嘅方法，就保存香港醫生嘅質素之餘咧，能夠引進海外醫生，咁呢個其實好簡單嘅答案嚟噶嘛，係咪？咁但係點樣執行咧？咁就似乎咧係永遠都即係上次都九牛二虎之力先有寸進啦，咁呢個係執行嘅問題。另外一啲當然我事實上覺得咧係有一啲長遠嘅問題咧，係一般政府咧係少去跨部門。或者不如我講老人問題咁先算啦。 但係林鄭月娥話自己最打得就係可以即係協調不同部門做嘢噶嘛，設計 係但係嗰個即係 project 同埋 strategy， 即係我哋講緊一個長遠嘅政策嘅推動咧，同埋你一般嘅 project 嘅 coordination 即一次過同埋一路長遠嘅合作啦。 係啊，有啲有少少今日唔夠時間講多少少例子，但係我覺得有空間去做嘅，不過就執行係更加都同樣緊要。 一定有機會繼續講嘅，唔該曬黃元山。